早晨，船仔喺星期一嘅朝头早亦都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同大家打个招呼。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系2月26号，农历就系几多号呢？农历就系正月十七啊。出面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水平属于低水平嘅。而家系6:08嘅朝头早啊，唔知道大家星期六嘅时候有冇嚟到二台嘅 Pop Up Live， 就系尖沙咀文化中心嘅。船仔嗰日亦都玩得好开心，一齐同咁多位听众见过面。如果冇去到当日嘅即系直播场地嘅话，依然留喺收音机面前嘅听众，都要多谢你哋一齐去留意住我哋二台咁开心嘅一个城市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有时不是只单靠这个智慧、坚持或者所谓的办法，反而更加多需要知道或者去面对，就是一个开始或者结束的心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谚语，就说开始了就不停止，结束咗亦都唔会悔恨，听落嚟咧又好似有啲矛盾，有啲复杂。咁但系如果我哋细细咁去品味嘅话，其实亦都会发现咗一份坚持同埋一份潇洒嘅强大。好多人试过失败之后，或者系遇上咗困难咧，就会放弃噶啦。咁其实屡败屡战，可能先系我哋嘅成功之门。咁我哋当然明白啦，咁但系好难做，因为我哋好多时会跌入一种，我哋系咪应该放弃咧？唔好再嘥时间，或者系不如我哋将我哋嘅时间或者资源摆喺一啲更加有把握嘅事。呢啲睇落去好似比较聪明、比较折冲嘅方法，往往就系我哋无疾而终嘅原因。咁面对结束，有时我哋亦都系无能为力噶，尤其是当我哋系被逼结束。咁我哋嘅内心相信亦都会产生一种好大嘅不忿同埋伤心，好难平复。咁不过如果系真系自己决定结束嘅时候，可能有时我哋又会谂，会唔会做错咗咧？会唔会系已经尽力咧？放唔低，亦都冇空间去再攞翻起一啲新嘅事。其实所有事情都系有始有终，咁正常咧就不过我哋开始嘅时候记得就要尽力啦。结束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轻松，我们要学习好好地跟这个循环同在，这个亦都是快乐的基本。 流水将清得没带半火沙，前身被搁在上游风化，但那天经过那条堤坝，斜阳又反照，闪一下遇上一朵落花，相遇就此拥着最爱归家，生活别过分地童话化，故事假使短过这五月落霞，没有需要惊诧，流水很清楚释发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又生根，淡淡交回过，各不留下印。流水在山谷下再次分叉，情感渐化做淡然优雅， 自觉心境已有如明镜，为何为天降的欺客犯过一点浪花？天下并非只是有这朵花，不用为故事下文牵挂。要是彼此都有些既定路程，学会洒脱好吗？流水很清楚，释怀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又生根。命运敲定了，要这么发生。讲不开，可否不再用含蓄的口吻？习惯无常才会庆幸。讲真，天涯途上谁是黑山即是怎么分？流水很清楚，释怀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又生根。 这首歌是陈奕迅《落花流水》。 晨光 Coffee Time。 跟大家看一看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再度转凉。今朝翻嚟真系冻下。今朝翻嚟嘅时候睇天气报告就话我嗰度即系大埔嗰头咧就13.几度，咁而家亦都升到去17度啦。出面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水平啊。喺6:15嘅早上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华富村嘅重建计划咧，原来开始实行咯。咁一开始咧就会分三个阶段嘅。咁房屋处处长罗淑佩亦都喺上个月底就话啦，其实第一季咧已经系公布咗详情啦。咁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同埋商业楼宇小组咧，预计大概喺3月嘅中旬就会有一个联席会议噶啦。咁就去审议一下华富村清拆、迁置同埋嘅安排等等，咁亦都可能会公布埋呢个清拆日期，提供埋一啲受影响嘅租户嘅通知期等等。唔知道大家有冇人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咧，系住喺华富村或者系华富村嘅租户啊嘛，一定会留意住啦。咁不过咧，运输及物流局早前就公布啦，本身呢一个南港岛线西段啊。因为这个重铁爬升的能力有限，还有那个地区那个原来地势也都差距比较大，可能就不再用重铁了。原本应该是要途经华富村，还有要有车站的那个地址新起的话，但是房署就说了，现在应该要重新去配合这个重铁的安排，还有现时的新系统走线和车站位置都未定，咁所以重建安排可能有存在变数咁话。不过冇事嘅，因为相信呢、政府呢都已经係積極咁样研究緊一个代替重铁嘅方案。咁希望亦都可以提高返项目嘅技术可行性同埋成本效益。目标呢就係喺今年内咁定下合适嘅技术方案。唔讲唔知咧，华富村大家都知道系比较落成得比较耐啦。咁原来已经落成超过半个世纪咁耐，都超过50年。 船仔都有去过，特登去过华富村去睇日落嘅，系啦，因为真系好靓。咁原来嗰个地方亦都提供咗大概系4800个单位嘅，咁所以其实应该都影响到比较多嘅居民同埋一啲租户。咁政府咧先前就建议华富村嘅重建方案咧，预计系分三期拆嘅。咁最快咧，其实2026年嘅第一批租户已经系可以搬走噶啦。咁整个嘅重建计划咧，预计就2041年就可以完成。咁希望咧，我哋嘅一啲嘅铁路啦，同埋唔同嘅规划、重建规划等等，亦都可以互相配合，咁啊唔使延迟，每一个居民咧都系可以住得翻自己中意嘅楼啦。呢个是 Chantel 姚卓菲《初心小岛》，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的朝头早，梗系同大家讲下一啲正能量的事情啦。都会讲咧，就系喺巴西啊，原来有一个男子咧，今年29岁嘅，叫做索隆。咁佢喺2月22号晚就搭巴士翻屋企期间遇到洪水啊！条片都睇得出咧，哇，非常之凶猛啲洪水，即系好似怪兽咁样冲噶。咁然后咧，佢就听到，咦，有人喺车外面尖叫、啊。原来咧系有一个妈妈同埋两个好细嘅细路女咧，受到私家车即系困咗喺私家车入边，因为受到呢一个嘅洪水嘅影响。咁于是咧，索隆咧就决定，不如勇敢咁样救佢哋出嚟。咁点样救佢哋咧？嗱，其实咧睇翻条片啊，其实咧啲水已经系涌晒落去架私家车入边噶啦。咁啊，索隆咧就决定爬出去佢架巴士度。然后咧，半个人咧就攀咗喺个私家车度，咁样咧就真系单手咁，每边都单手咁样。然后咧就先第一下，梗系接过个小朋友先啦，交俾其他乘客。咁然后咧再救翻个女童嘅妈咪咁样。哇，其实睇落咧真系都几牙烟嘅，我见到都觉得几惊啊，因为好惨啊！其实咧嗰阵时应该系红色暴雨嘅，咁啊当然啦，唔知道佢哋嗰边系点样，但我见到就觉得非常之惊险啦。咁但系咧，佢都依然决定咧，我一于要拯救下呢一个嘅生命，因为其实佢自己咧，自己睇翻嗰个场景啦，都系好危险噶。佢自己都好容易咧会跌咗落去洪水，因为原来佢救咗呢一个妈妈之后啦，即系佢最后屘救翻呢个妈妈，架车咧。就已经即刻冲走咗啦，系即刻啊！咁所以咧，系你见到佢其实真系好热心啦，同埋咧亦都系见到佢救人嘅精神。咁亦都事后有人访问佢话：，哇，点解你咁够胆嘅？自己都可能会冇命噶、哦，你而家始终都喺一架巴士入边安全啊嘛。佢就话啦，其实佢当时咧冇谂咁多嘅，咁纯粹就喺度谂：，哇，如果呢一个嘅佢真系俾人冲走咗嘅话，点算呢？亦都好好彩啦，除咗系索隆佢非常之好人之外咧，身边佢巴士入边嘅乘客们都系好好人嘅，都决定咧要帮助佢哋呢一对母女，希望咧可以将佢哋带翻入车入边，亦都可以大家避过暴雨。近年嘅天气咧真系多变啊，希望大家亦都有一个安全嘅人生，希望冇事啊！而家听紧嘅系。吴业坤跌咁多，一齐兴奋下啦！ 公司抽奖差那跌咁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跌咁得堆，改搭的士，我日常的士大概六。出班巴士便还到了站，总差一点没发生。你说我这世人是枚稳定是押韵，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开始吧，调整三季上帝换过长镜头，不要甩漏，投出一碌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送我好运，阿面片差啲咁多。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 keeper， 笑咁巨吗？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美，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 全世界睇好你戒，大家一齐加油啊！快啲打1833183戒烟啦！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香港绿色周开幕仪式暨香港绿色科技论坛2024会在今日举行，会议会深入探讨多项香港绿色科技发展的重要话题。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港台电视32本地及时消息，每晚凝聚香港， 全方位紧贴城市资讯， 介绍一浪接一浪的香港盛事， 讲解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 香港人喜欢港饮港食，又点少得本地特色滋味推介？ 还会报道新科技和最 hit 的城中热话，务求将八方信息 凝聚香港。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 港台电视32。 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嚟到6:36嘅早上，船仔咧依然都会喺直播室同大家倾下偈嘅。咁今日咧讲下啲乜咧，就系、是、大家咧都好想心想事成噶嘛。点样可以心想事成咧？原来有一个心理学嘅，叫做费斯丁格法则。咩意思呢？其实这个费斯丁格法则就是一个美国嘅社会心理学嘅一个非常之出名嘅法则嚟嘅。就话啦，嗱，听住咯，系生活入边10%系由你发生喺你身上面嘅事情组成，10%系由发生喺你身上面嘅事组成，另外嘅90%咧就系你点样面对你发生咗嘅事，你点样嘅反应，点样决定，就系另外嗰90%啦。咁即系咩意思啊？嗱，10%嘅事咧，我哋系冇办法掌控嘅，即系我哋遇到啲咩事。另外嗰 90% 咧，就系我哋可以掌控，我哋点样面对呢啲嘅所谓嘅失败或者不如意啦。其中一个非常之著名嘅例子，或者系费斯丁格咧去提出嘅例子就系啦。咁佢咧起身就去厕所洗手啦、冲凉啦。咁于是咧就将自己好高档嘅手表摆咗喺呢一个嘅洗手盆隔篱。于是咧，佢嘅太太又惊嗰只表俾水淋湿，于是随手又摆咗上去餐台。咁之后佢个仔仔咧一起身嘅时候，去到餐台上面攞面包，唔小心就跌咗落地啦，将只表佢仲要整烂埋添。咁佢当然系非常之心痛手表啦，又打咗佢嘅仔仔屁股啦，又或者闹埋佢妻子就话啦：哎呀，你做咩摆嗰个位啊？你唔摆嗰个位，我一早摆咗洗手盆，咩事都冇噶。咁佢当然太太就话：吓，我就系惊啲水将你只手表整湿啫。咁啊，卡斯丁就话啦：咁我只手表防水噶嘛。咁啊，当然就喺度斗嘴啦，喺度闹交啦。咁一嬲之下咧，佢又连早餐都唔食，直接开车去公司。去到公司嘅时候就谂起：喂，唔系、啊，原来佢连公事包都唔记得攞，又即刻掉头翻屋企。咁但系屋企又冇人，因为佢太太又要翻工，佢个仔仔又要翻学。但是呢，他的锁匙 喺佢个公文包，即系佢公事包度，咁又要打电话揾佢太太攞锁匙啦。咁于是太太就即刻好慌张咁样翻屋企啦。咁又顺便咧，点样？我真系祸事连连啊！就系、是、撞跌埋路边嘅水果摊。咁啊，当然又同个摊主闹交，喂，整烂晒啲水果，去赔钱、啊。咁啊，为咗赶住翻屋企，又要赔钱啦。咁攞到呢个公文袋之后咧，呢、這个公事包之后咧，佢已经迟到咗15分钟，当然又会俾人闹啦。咁啊，心情好差。咁于是咧，落即系翻放工之前，又系因为一件小事，又同同事闹一个交。最惨系咩咧？佢太太亦都因为早退咧，俾人扣咗当月嘅全勤奖。咁啊，仔仔咧就嗰日咧，原来有呢一个棒球比赛噶，夺冠有望噶，咁但系心情唔好，发挥唔好嘛，第一局就俾人淘汰咗啦。嗱，呢一个事例中就见到呢一个嘅手表跌烂咗，其实只不过系10%，即系你冇办法控制嘅事情。后面嗰90%咧，就系、是、其他嘢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法则亦都讲咗俾我哋听，当我哋错咗做错咗一件事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我哋要用9件事嚟弥补噶，而呢9件事咧系非常之需要慎重选择，唔系嘅话你只会追住个错越跑越远嘅啫。咁所以你点样去运用呢一个法则呢？原来已经知道咗每一次你做错嘢一定系会咁噶啦，咁点算呢？第一个就系要用黄金60秒啊！如果我哋有一件好差嘅事已经发生咗啦，其实我哋个脑或者我哋个情绪咧，系会控制住我哋理智噶，我哋会失去咗理智，会好慌张，好唔开心。咁所以如果你真系知道自己弊啦，我而家好紧张、好慌张，同自己讲，揾尽所有办法，净系需要控制自己60秒啫，冷静自己，可以深一个呼吸啦。咁60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咧，你会揾到第二个比较稳妥啲嘅方法去解决件事，而唔系用你嗰一刻非常之 emotional、非常之唔理智嘅情绪咧去解决唔同嘅事情噶。咁60秒之后，亦都会认清咗事实，就系、是，事情已经发生咗啦。其实我哋系唔可以，千祈唔可以将佢带嚟嘅影响，尤其是坏嘅影响，变得更加坏嘅。咁所以咧，我哋个脑亦都会开始谂一个比较啱嘅处理方式。咁第三咧，就系、是、观察下你周围嘅人有冇因为呢一件事受到影响，判断下呢一件事可以俾周围嘅人带来啲乜嘢嘅伤害，然后谂尽办法将呢一个影响减到最低最小化。第四样嘢啦，就系、是、当一件唔好嘅事情要发生嘅时候，我哋第一时间就系要平复好自己嘅理智之后。一定要学会安慰其他嘅受影响者，咁样咧先可以真正将坏嘅影响降到最低。第五，我哋都完啦，差唔多完啦，点样处理呢？就系、是、当10% 嘅突发事情结束咗之后，冇人受到影响或者冇人受到坏嘅影响，咁自我亦都系控制咗90%嘅生活啦。听落好开心系咪？其实咧，现实生活中我哋有好多事都系冇办法控制到嘅。当一个可以控制嘅选择来临嘅时候，我哋咧通常都会仲要犯翻一个好难控制嘅错误。尤其是我哋系会烦恼，点样解决呢？哇，我已经做错嘢啦！然后第一时间净系会识得怪自己，然后俾自己嘅情绪咧去打败所有嘢。咁所以你要记住，千祈唔好因为一个烦恼已经发生咗嘅灾难而去错失咗一个转变嘅良机。其实呢一个费斯丁格法则啊，总结嚟就系话，你记得就系要捉实呢件事嘅本身，以事论事，我哋去正视佢、解决佢，而唔系因为情绪或者心态而继续去纠结。咁样落去，我哋10% 嘅事情就唔会继续发展落去，扩展到去90% 嘅麻烦。相信大家亦都学识咗呢一个嘅费斯丁格法则之后，亦都唔会好似头先入边嗰个例子嗰位男士咁样，因为一件事咧去闹妻子啦，闹埋仔仔啦，令到所有人嘅心情变差。其实亦都系每一个人当佢受到一啲情绪嘅困扰嘅时候，亦都要同自己讲冷静一啲先，我唔需要去耿耿于怀嘅，我反而耿耿于怀咧会令到自己情绪变得更加差，做嘅事情亦都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喺一个朝头早嘅早上咧，知道咗呢个法则之后，唔会再犯下呢一个错误啦。 晨光百科， 其实睇电影咧，或者见到啲浪漫嘅情节，成日都会见到男士或者女士啦，都系孭住另外一半行一段好长嘅路。现实中如果真系要做到咧，一定系要孭嗰个人体力非常之好。如果系船仔我咧，应该十秒都孭唔到噶啦。咁不过咧，原来喺以前嘅芬兰啊，你要抱得美人归，一定要有非凡嘅力量。因为原来在芬兰每一年都会举行一个叫做孭老婆大赛，是不是没听过呢？这个孭老台大赛，孭老婆大赛冠军呢，就是可以获得同老婆相同体重分量的啤酒。咁如果担心你自己嘅另外一半太重嘅话，亦都可以问朋友借一个轻啲嘅老婆参加比赛嘅。咁但係你获得嘅啤酒数量亦都比较少啦。咁需要做啲咩呢？参赛者呢需要跑过 253.5 米嘅沙地、障碍物同埋一个水池呀。咁而且你嘅老婆啦一定係要17岁或以上嘅，而且最少要有49公斤。咁原来呢一个比赛係源自于古代芬兰小城啦。佢入面有两个题嘅讲法嘅。一个呢就係男方呢需要去到隔离村抢走女性啤返自己屋企先叫佢获得一段成功嘅婚姻。咁另外或者有传古时候亦都会有抢一啲年轻女性嘅习惯，所以就有呢一个风俗啦。咁玩还玩啦，希望佢哋亦都唔好整亲条腰啦，因为始终都有啲危险 㗎。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返到嚟晨光 KOL。船仔有近視嘅，咁所以我係好鍾意研究唔同類型嘅 color con 啊，因為我係未做呢一個 smart 或者 laser 嘅。如是者呢又發現市面上太多顏色啦，啲顏色多到呢我係咩顏色都買下啦。又發現呢原來當你瞳孔顏色唔同咗嘅時候，又唔可以淨係永遠用死一款妝容㗎喎。咁所以呢個時候又要揾嚟我哋嘅星級化妝師阿東講下究竟咩顏色嘅 color con 係適合咩顏色嘅妝容啦。早晨阿東。 早晨。 我想知道呢究竟乜嘢妝容呢同唔同顏色嘅 color con 邊一種係最襯嘅。我哋一於嚟咗一個我諗幾乎所有女仔都有㗎啦，啡色嘅 con。 啡色，不如我哋先分冷暖色系先啦。 哦，分冷暖色 系啦，我哋将啲 con 颜色分冷暖色。咁我觉得啡通应该系暖色系啦。咁、其实我觉得啡通嘅 color con 啦，我觉得系百搭嘅衬，衬咩色好得。因为有啲人天生只眼咧，亚洲人咧，其实都有可能有少少会啡色嘅瞳孔嘅。 系，我系我 系啦，有啲人会咁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啡色嘅 color con 即系可能啡红色啊、啡金色嘅 color con 咧，系百搭咩色系都得嘅。咁但我自己建议啦，即系我觉得系衬咩妆最好咧。我覺得襯鑽紅色的眼影是最靚 的。 係啦， 點解呢？ 因為呢幾年很流行啦，咁同埋大範圍使用之後咧，你發覺再加拉長眼線咧，歐美感好強，輪廓會好深。 我反而是要配搭一個 鑽紅色嘅，偏紅色嘅啡， 同埋長眼線。 係啦，同埋不妨化多少少鮮色少少嘅唇妝，即係紅色嘅，望落去歐美感即係 再重啲， 再重啲，係啦，成個妝容配搭會好睇啲。 另外一個咧，你頭先講起紅色啦。其实我是很喜欢买粉色系的 color con 的。 作为男仔其实我很少留意 color con， 但发觉我刚刚听你说话有粉红色 color con， 有点 惊 讶。 震惊 是吗？ 因为我是很喜欢，当然不是吸血僵尸，不是吸血僵尸那种红，是真的粉红。但是 拼 的。拼的。当然有不同类型的红，又是看视乎牌子啦样。如果真的偏红色一点的 color con， 究竟是用什么眼妆比较适合呢？ 其实不妨试一下配一些粉色系，整个妆感粉色系的。他们的妆感上面的鲜色程度会减低。 是 啦，即是彩度减低了，望落去呢要温柔一点，可爱一点。即可能不妨配一些粉色系的眼影，即可能我自己觉得粉蓝色或者是粉红色眼妆都可以的。 是 配翻啲大范围啲嘅偏粉红色系嘅胭脂啦，可爱啲嘅胭脂啦，配翻啲粉嫩啲嘅或者 glossy 啲嘅嘴，望落去 Q 啲咯， 即系成件事变咗 Q Q 可 爱啦。因为你唔会戴粉红色嘅 color con， 一条拉长嘅眼线之后鲜色嘅红唇，咁你唔会 咁又怪怪地。 系 其实我真系好想知道绿色系冷色系嘅嗬，定系暖色系噶？ 其实冷色系嚟嘅，系啦，绿色系属于 cool 啲嘅。 系咁，我哋开始讲下呢个冷色系咯。而家咧系。好多女仔买绿色嘅，我本身一开始咧，我觉得有啲奇怪嘅，但我而家戴咗上眼咧，又觉得有时戴咗上眼都几靓嘅。 好似精靈咁嘅喎， 係精靈噶，精靈係咯，望落去好精靈係嘅感覺。所以點樣化到好精靈係？因為其實都係呢幾五年先出呢個 terms 啊嘛，精靈係妝。係咁其實我自己覺得精靈係嘅妝咧，綠色係 color con 係非常之啱啦。望落去好似好空洞、好靚咁樣，好精靈係嘅妝容、其實不妨配搭啲珊瑚色嘅眼影。 哦， 即係橙橙地，但你唔係磚紅色喎，記住，係配啲橙色系嘅眼影， 係 擺眼尾拉長， 係 記住下眼妝都唔好減少個橙色咯。 哦， 係啦，同埋配合翻拉長眼線，配搭翻相應翻嘅胭脂同埋個唇妝啦，都係配翻啲珊瑚色、橙橙、蝦肉色嘅顏色咯。 係，咁唇妝用橙色唇膏得唔得㗎？ 睇下你個橙色幾誇張，真係唔好鮮橙色嘅唇妝，因為都唔流行啦。我覺得係珊瑚色係蝦肉色係最好，即係而家今日呢個色係特別靚，即係而家你搽呢隻色。 我呢隻色係偏粉紅㗎，係嘛？ 橙橙紅紅咯，當 係啊，橙橙紅 紅即係 mix 埋一齊，但係唔好鮮橙色咯。因為以前好興鮮橙色嘅嘛， 係 好多年前好興鮮橙色。 我而家擺出屋企冇用， 冇用啊，擺喺度唔用啊，係啦。對應翻眉妝咧，不妨試下畫翻啲野生眉。咩嘅野生眉？即係可能眉頭會淡身啲啦，眉尾會深色啲啦，同埋眉頭唔使畫咁誇張，同埋不妨畫幼少少。 哦， 感覺上會精靈啲咯。 係，好啦，咁之後咧就到另外一款最 common 嘅，我都有好多隻啊，就係灰色系嘅 Color Con。因為呢款咧，我覺得就算我翻工又唔算浮誇啦，然後又有嗰種感覺係你有啲唔同嘅，你真係似戴咗 Color Con 嘅感覺。咁究竟？配啲乜嘢嘅妝容係比較啱嘅咧？ 我建議灰色其實同啡色好似嘅，即係佢係咩顏色嘅眼影都好配搭到。但如果你話比較好咧，其實不妨試下灰色嘅眼影。 灰色眼影， 即係其實佢係 cool tone 眼影。即係如果你係灰色嘅 color con 咧，不妨襯翻啲 cool tone 顏色，即係例如話藍色係眼影、紫色或者係一啲灰色係眼影。 會唔會好容易搽上去好污糟㗎？ 細範圍使用，開眼望到少少就 OK 啦。或者擺喺眼尾嘅位置，上下眼嘅眼尾位置就可以啦。因為其實而家唔興你化個藍色化成個眼蓋， 係啊係啊， 你出街會哇，你去飲啊，好誇張，登台咁，好誇張噶嘛。不妨試下擺喺眼尾嘅位置就 OK。 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哋個下眼影係咪都要有呢一個少少灰灰地咧？ 灰灰地，因為其實你下眼影搽少少灰色或者深藍色眼影，但你好少量去提取，淨係畫少少成隻眼跨住，望落去隻眼會深邃咗嘅。 是不是其实下眼影的画法其实是不是跟着我们下眼睫毛的底开始画下去呢？ 应该是下眼睫毛的根开始画。很多女士说下眼影其实会留了一条白色在里面。 哦。 或者眼线也是。你发觉下面为什么有一条白色呢？很多技巧可以。如果你露了下内眼线出来，其实你发觉一条白色的痕迹度。 是啊是啊是啊。 我们有什么时候需要化到下内眼线的产品呢？就是如果你有三白眼， 即是怎样？ 即是眼是下面的眼白露出来。 哦。 是啦，即是眼是个瞳孔黏不到下面的位置。 哦。 那我们就需要填埋下面的下眼线。 哦。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戴 Color Con 呢？其实某程度上改变了你瞳孔颜色啦。 是啊 是啊。那也是某程度上有些 Con 的嗰、那個闊度或者直徑咧，佢會大過你，大過你瞳孔噶嘛。咁因為其實點樣為之隻眼精靈咧，眼妝配搭到啦，同埋你個瞳孔嘅比例咧高過你嘅眼白嘅比例咧，望落去隻眼精靈啲嘅。 哦， 所以你見到啲人點解個眼白會好多，瞳孔比較細嘅時候，發覺佢隻眼冇精神。 係啊係啊。 係啦。 哦，咁其實大家唔怪之越出啲直徑。又唔係話好大， 又唔會誇張嘅， 又唔會太而家唔興好誇張， 唔興誇張， 但係亦都係真係會出得大過你原先個瞳孔比例咯。哦， 就精靈呢隻，係啦。 咁另外最後一個啦，我相信呢個比較少人揀嘅，但係因為船仔我都有買，就係藍色嘅 Color Con。咁藍色又點算好咧？ 嗱，如果藍色我建議都係用翻 cool tone 顏色嘅，即係你可以用翻藍色，但係我覺得藍色嘅 Color Con 配紫色係眼影係唔靚嘅。 哦， 所以你配翻藍色系嘅眼影啦，或者灰色系嘅眼影， 係 當然大地色系係百搭啦， 係係係， 係啦。相反，我覺得你要足夠嘅深色嘅產品，即係例如話你嘅睫毛嘅量要足夠啦，睫毛嘅 mascara 嘅量要足夠，同埋你眼線係要明顯嘅。 哦，眼線反而要明顯 啲嘅。 其實我想知道，如果我真係戴咗一個比較誇張嘅 color con， 我係咪要避免用閃粉呢？ 看你的 Color Con 的誇張程度，即如果是鮮色到很誇張，我建議就閃粉就可以減淡一點，因為其實妝容方面是要配搭的，我當 Color Con 都是你妝容的一部分。 是啊是啊， 因為你眉眼胭脂嘴，你再配上 Color Con 五款東西，你等三款是最多的。 係啦，因為如果你再個眉畫完好工整，再 color con 好鮮色，你個眼影又鮮色，咁你胭脂同嘴就減淡啦。 嗯， 咁就可能用翻啲裸色系嘅顏色啦。 嗯， 因為望落去唔好太誇張，係啦。 即係其實最緊要就係要襯， 襯配搭到。所以如果呢五樣嘢揀兩至三樣就最好啦。 系，咁啊唔该晒阿东，我都终于知道原来蓝色嘅 color con 点用啦。 系啦， 因为我之前真系买咗翻嚟啦，我觉得打上去好靓啊，但系我又觉得怪怪地咁样。 一定系啡通为主嘅，咁、 嗯、 当然你嗱用 cool 通嘅眼影冇问题啦，不妨补翻可能蓝色嘅眼线咯，因为呢两年都好流行噶嘛，因为 其实如果我 color con 系譬如灰色，我配翻灰色嘅眼线，我系红色配翻红色嘅眼线得唔得噶？ 冇问题嘅。即我覺得同色系係可以配搭到 color con 嘅，即係呢個眼妝方面。咁、嗯、當然對比色系都冇問題啦。 哦，好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次咧，如果真係大家有好似全仔咁好中意買唔同嘅 color con 嘅時候，都知道點樣配搭妝容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 拜拜。 呢一首歌系 Jenny 李恒毅《哭泣健康指南》。七点钟之后，普通话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会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就会有交通天文台，另外普通话台就会有粤语播嘅音乐早点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七点零八分咧，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嘅出现啦，仲有咧头先已经工作紧嘅呢个船仔。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 ，O。 系啊，今日咧当然讲交通方面咧，有 Didi 喺度 ，Didi 早晨啊。 早晨啊 ，O， 早晨啊，船仔啊，好少同你倾偈啊。 系啊，今日系重要嘅事啊， 嗯、 即系关于个财啊。关于个财事啊，所以要同阿 Didi 困一困佢啊， 财子 O 啊，同财子 O 倾偈喎。 系啊，最紧要系大家借到啲嘢，借乜嘢咧？有借有还，转个头等你慢慢讲啊吓。 好啊，好，我哋先讲咗交通先啊。咁而家咧咁多条隧道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都系恒常嗰个樽颈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都系较早前噶啦，呢个水管急收喺九龙城嘅龙岗道啦，去翻假雅丙达道方向，跟住牙前围道啦，部分行车线啊，而家仲系封闭噶。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啦，去屯门方向，跟住葛亮红夫人健康院对出快中线咧，之前咧就封闭嘅。啊，好消息就系今朝早开翻啦，因为如果呢一个段路咧，就中风嘅话咧，稍后繁忙时间可能会受影响噶。咁所以好在啦，咁头先咧收到运输署嘅电话，就话已经开翻啊，就系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跟住葛亮红夫人健康院对出。中快线就解封，咁揸车朋友可以用翻呢两条行车线啊，就系咁啦。 嗯，嗱，礼拜一翻工翻学咧，希望路路畅顺，畅通咧就确系好事啦。咁、但系与此同时，今日 Didi 咧带嚟呢个资讯咧，我都好有兴趣啊。唔止小弟，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啊，都有此类信仰噶，都可以谂谂佢，因为都封晒路啊吓。 系啊，嗱、就系咧呢一个嘅观音借富嘅传统日子啊。你知啦，香港嘅经济近年咧就比较有啲挑战性嘅，咁、好多市民都希望增加多啲财富啦，同埋事业嘅运势嘅。咁、所以咧，都好多咧，我相信啊，今年会更加多人咧会去观音度借富嘅。 你有冇借过 Didi？ 我就未借过，因为我知道某啲嘢咧系 有借有还啦、啊，有借有还，同埋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系啊，嗱、啊，有啲善信咧都系喺北区特登要去到红磡区嗰度去 借 噶、啊。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去观音庙咧，因为妈咪都有此类信仰啦咁样，咁佢嗰阵时咧就叫我喺佢好似唔知好得意嘅，有个有借富，又有个龙床，跟住又俾你摸下摸下，跟住上边有啲花生，如果你求子又有啲花生咁样，寓意生子咁样啊，生育咁样，咁如果你求财又有好多嗰啲家财万贯嘅嘢咁样，嗱呢啲印象都好依稀啊，我估我有廿年未做过呢一样嘢啊， 你讲得啱啊，你睇讲嘢就系我妈咪系有做啊，佢好多时咧，我哋年年都会做，不过近排可能年纪开始大咗啦，就少啲去咯。咁但系同埋咧，你记住，好特别嘅嗱，即系信唔信咧就自己谂啦。我记 記得佢哋咧誒，啲人就話傳統，啲人就話啦，媽咪話你記住，如果你做咗呢個儀式咧，一定要連續3年都做。 哦，係咩？ 係啊，嗱、哦，我唔知嚇，我都係聽傳聞嘅啫嚇。 安琪好嘢， 同埋可能佢都係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啊。所以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我今年做咗，咦，出年唔做又唔得喎。同埋最緊一樣嘢咧，有借有還啊嘛。你借完之後咧，如果真係達到你嘅願望，其實佢唔係淨係講錢嘅。阿媽咪話咧好多嘢，你嘅運勢又會好啲啊，樣樣都順境啲啊，咁樣嘅。唔好，我哋唔好淨係講錢咁市侩先。 係啱啊。咁希望風調雨順啦，都係嗰句啊，大家想嗰樣得嗰樣，都仲叫做係新蒸頭啦。咁但係今日咧封路咧嗰個位都封得幾勁下。 唔係今日封啊，下禮拜開始封。 下個禮拜先封係嘛？ 聽神光嘅嘢，我哋梗係早啲同大家講啊，同埋俾一禮拜時間大家 準備下， 借唔借啊？ 靜下身啊，係咪？你想靜下身？ 冇錯，借咗之後咧，記住喺呢個農曆年底咧，年尾一定要還富啊！一個儀式嚟㗎，真係有借還啊！ 我 哋知啦， 我知啦。 阿船仔好似好有興趣喎，你眼神望住我，有冇咁嘅興趣？今年去湊下熱鬧咁咧？ 我都想借一借，但係又聽一聽你話三年。我都有啲怀疑自己会唔会做到三年咁耐呢、 不过其实呢啲冇乜所谓嘅，我都或者系凑下热闹咁。今年去咗，出年唔去，我觉得都冇乜问题嘅。即系啲长辈系咁讲啊，同埋啲历史流传落嚟系咁讲。 我净系知道嗰度附近有几档烧卖几好食，去睇嗰度笃下烧卖仲 happy 可能系 咪啊？咁都可以大家谂谂嘅吓，仪式就系咁讲啦。但系咧最重要我哋系讲咩？梗系讲封路啦，我哋交通啊嘛。咁封路咧就系几时？因为佢一个借富嘅日子咧，就系每年嘅正月26号。即系逢咁唔系逢啊，系正月26号。咁今年适逢就系星期三啦，咁就唔系星期六日，因为有时咁啱正月26号系星期六日咧，五六咁会多人啲咯。咁今年就系逢星期唔系逢咯，都话今年咧就系星期三，系咁所以咧提早一日咧就已经开始封路啦。喺下个礼拜二开始，3月5号开始，由3月5号嘅下昼4点咧，至到3月6号嘅夜晚11点，我都好长时间啦。你知红磡咧啲路咧比较细嘅都 啱啊， 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住啊，红磡嘅平治街会封咗啦，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咧，呢四条路咧嘅某嘅路段咧都会封闭嘅。咁封路之余咧，大家搭公共小巴咧都要留意啦，或者有啲长者想去嘅话咧，因为咧平时喺差管理嗰个公共小巴咧会暂停服务噶，佢会封咗。咁咧大家咧就要行远少少啦，佢会摆咗喺边度咧？就摆咗喺基利士南路啦，同埋获嘉道嘅一段宝奇利街嘅。咁所以啊，你谂住平时搭开车喺嗰度停嘅小巴，对唔住啦，大家要留意，要行远少少，佢就停咗喺宝奇利街嘅，好啦，咁除咗咧话揸，除咗话搭车之外咧，揸车都有影响嘅。咁你泊开车嘅嗰啲路咧都封晒噶啦，咁就系观音街啦、差管理啦，同埋宝奇利街嘅。咁所以各位如果想揸车嘅话咧，都系要泊远少少。 系啦，唔好谂住喺嘉围村嗰度路边咁样停一停啊，唔得噶， 因为周围都封晒路啊嘛。咁呢个封路咧就记住啊，系下个星期二3月5号下昼4点开始，至到3月6号嘅夜晚11点啊，大家谂谂。有冇谂住参与喺呢个仪式咧？咁样啦 ，Didi 同埋佢嘅交通团队都好好嘅，咁啊到时再会同我哋叮一叮啊，提一提醒我哋噶啦。 冇错，会再提大家嘅。 好，唔该晒 Didi，thank you。好啦，咁啊船仔今日都有少唔舒服啊。咁如果讲到嚟依家咧，大家仲喺度听紧晨光第一线，喂，点解今日冇咗小白嘅声音嘅？心水清嘅你，星期一唔系 Vicky 翻工嘅，咁啊我哋嘅团队嘅两位成员咧，今日都抱恙啦，咁所以咧都唔好外出字啦，都见到啲天气变化比较夸张啲啊吓，咁亦都冻啲啦。咁始终成日都话春暖花开啦，但往往咧春天就系万物滋生嘅地方，包括细菌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好好嘅保重啦。同大家快速睇下今日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微雨啦，早晚都系清凉一啲噶。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0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啊。咁啊，依家17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78%咧。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学咧继续有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周博士早晨啦， 早晨啦，早晨大家好。 好，上集咧就有呢个爱情保鲜法，咁啊，今集咧就嚟到，可能有啲朋友咧都真系未揾到个姻缘，咁但系咧啊，一个人点样活得自在咧，就最好问下志在社嘅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因为咧一个人都可以活得欢心，活得自在。 活得精彩嘅，我深信系咁啦。好，周博士呢方面你应该可以咧多啲同咧一啲单身嘅朋友去多啲去分享啦。因为爱情有阵时嚟到嘅时候都真系好讲缘分嘅。如果有阵时有啲烂桃花或者烂姻缘，不如唔要都罢啦。咁样系嘛？有啲长辈或者有啲前辈都真系咁样讲。OK， 周博士交俾你喺呢个面向讲下啦，好唔好啊？唔该。 好多謝你講得好好啊！爛桃花爛姻緣啦，坦白講，真係寧缺莫濫。即係我諗大家都經歷過啦，即係投入咗情感之後，跟住被背叛、被出賣、被欺騙，甚至被侮辱嘅時候，嗰份嘅痛咧，真係比死更難受啊！即係寧願自己簡單啲，但一遇到即係特別投入咗好多期望、投入好多情感之後咧，結局受個傷害係更深嘅。咁所以一個人點樣可以創造到一個幸福嘅體驗咧？即係點處理咧？嗱，我想講第一樣嘢，我最想講咧就係學習成為自己嘅最佳伴侶。嚇，呢個我覺得係一生嘅功課嚟嘅，係每一個人，甚至你而家有老公有老婆咧，我話都需要學習嘅。甚至我會覺得一段關係，婚姻又好，情侶嘅關係，是否能夠細水長流、幸福快樂呢？就是我們是否懂得成為自己最佳的伴侶。如果我自己不懂得去愛自己，不懂得陪伴自己，不懂得照顧自己的需要，當我有任何情緒都一劈劈咗在對方身上，然後期望對方你要滿足我的需要，你要解決我的問題，你要搞定我的情緒，因為你是我老婆或者你是我老公，咁你估下個關係最後會點呢？就可能好大鑊，因為對方呢，哇大佬頂唔順啊，擠擠你有嘢就發泄喺我身上，然後期望我要照顧曬你所有嘅情感需要，又期望我解決曬你所有人生所有嘅問題，我自己都自顧不下，咁終於對方就會發爛渣，會頂唔順，就會冷漠囉，就會發脾氣啦，就會即情緒即關係就會出事，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成個世界太期望一啲感情關係，一拍拖一有親密關係之後咧，總係期望就解決曬你所有嘅問題，咁呢個幾荒謬嘅，一個期望幾荒謬，咁偏偏就係我哋呢啲愛情小説係嘛，即係我一生好孤單好無奈，直到遠方有一匹白馬，上面有一個王子在遠方飄下飄下飄到埋嚟，最終我一啖我醒咗，人生從此就不一樣。咁呢啲大佬阿歐都笑係嘛？阿歐你笑咩？ 哇！呢啲真係太夢幻啦！我哋翻嚟現實嘅世界先啦。 好嗱，好啊，多謝你帶翻我翻嚟啊！好，各位聽眾，我哋都由夢幻翻返現實，咁點算咧嚇？所以我第一個 tips 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學習照顧自己。學習嗱，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哋節目提過好多簡單有效嘅法門。第一招，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隻手輕輕掂一掂嘅胸口。嗱，如果你而家環境許可，你唔係揸緊車，都係掂一掂嘅胸口，哪怕掂一秒都好，就代表尊重我嘅心，代表尊重我嘅內在，暫時放低外在令我煩惱嘅所成個世界。暫時放低佢先，係咪？放低佢幾秒鐘啊，至少好嘛。然後掂一掂個內心，然後感受下我嘅心係點嘅，感受我依刻嘅需要係點嘅，感受下依刻我覺得孤單，我覺得無奈，我覺得委屈，或者感受埋身體嘅需要。啊，條腰有啲痛，啊，條頸有啲赤，或者個膝頭哥有啲攰。咁即係學習去照顧自己啊，為自己嘅需要負責任。即係我哋好多關係出事咧，就總係覺得我愛你，所以你就要對我點點點點，我為你付出咗幾多，你就要點點點點，係呢種期望令到大家都好大壓力，好辛苦啊！我聽過唔止一次，有啲情侶咧就話：你唔好再愛我啊！你個愛對我嚟講壓力太大，你可唔可以愛我少啲啊？嗱，當然係啲嗌交嘅時候講嘅説話，同時都好準確講緊，當我哋個愛咧。帶住好大嘅操控、索取、期望嘅時候咧，對方其實覺得窒息啊，之後主動講不如我哋分手啦，係去到呢個咁嘅地步嘅。咁所以愛係要學習嘅，即係冇人一生出嚟就懂得無條件嘅愛。咁呢個學習最好嘅學習咧，就首先俾自己無條件嘅愛，因為我哋嘅世界總係覺得我要夠靚仔，我要夠靚女，我要成績要夠好，我要夠叻仔，我要有幾多錢收入，我先可以值得愛自己，我先值得被愛。咁但壓力真係好大，即係每個生命與生俱來都有佢本自具足嘅內在價值，每個生命都係值得被愛嘅。咁一切由自己開始，由依刻開始。所以鼓勵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依刻試下俾自己靜一靜，然後嘗試每日都咁樣練習。 每日譬如有兩次三次，每次三十秒夠㗎啦，一分鐘已經好好㗎啦，即係你唔會花時間嘅，即係你搭緊車啊、等緊人啊，甚至食緊嘢就眯眼靜一靜 ，feel 下自己嘅內在，然後多謝翻自己，欣賞翻自己。然後當自己有唔開心嘅時候，只係我承認我有悲傷嘅部分，我承認我有無奈嘅部分，我承認我有委屈。當我咁講出嚟嘅時候咧，我自己個人係舒服咗嘅，然後接納咗自己嘅，我輕鬆咗嘅。然後我清晰了自己的位置，我知道我不會再容易發癲失控，不知道做了什麼，也不知道去搲人，你要怎樣你要怎樣，好嗎？這個 我 最想在這裡講一講，我不如聽聽歐你覺得怎樣，就是我很想講，因為我們通常就教人怎樣，就是孤單就去找一個伴侶，我覺得如果我們的我們想找一個伴侶去填補、去掩飾、去補償、去逃避我們的孤獨感呢，個孤獨感是永遠都揮之不去的。 認同啊，認同啊，我周博士我真的很認同。 是啊，因為沒有人可以滿足我們所有的需要。阿歐你覺得怎樣？ 是啊，因為在個過程裡面最能夠守望到自己呢，可能真的是自己，因為過去那尤其是上年跟周博士一路做節目的時候呢，我都感受到有一個 self coaching 啊，即是怎樣做自己人生最好的一個管家啦，即是大意都是这样，我都觉得是有阵时候你成日都要人家去供给给你，有些资源或者有些东西是你自己与生俱来，其实你自己有机会供给到给你自己的。那为什么要奢求别人呢？我估当中都不是一集半集可以讲完一个这么宏大的课题，但是刚刚那几分钟时间，其实周博士已经很立体地教一下我们在年头的时候怎样 praise 自己。怎樣去舒服了自己先，啱唔啱啊，周博士？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其實喺輔導學有一句金句嘅，輔導學普遍都相信我哋每一個生命、每一個人都有足夠嘅內在資源 （inner resources） 去化解我哋人生嘅所有問題，係每一個人。咁你可能會話唔係，我仔係 SEN， 佢自閉症嘅、哦，佢唐氏綜合症，佢亞氏補加嘅、哦，佢好多嘢唔得，大腦傳導素失調、哦。個 neurotransmitters 啊，或者 dopamine 啊、serotonin 啊，即係血清素啊、多巴胺紊亂咗嘅咯。同時，即使你身邊個人可能係有自閉症嘅，或者佢 SEN 嘅，或者有精神病嘅，其實佢感受愛嘅能力同一般人係沒有任何嘅分別，係冇任何。佢同樣有，佢同樣係渴望愛同被愛，同樣追求快樂。只不過追求快樂的方式和標準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不要強加我們的標準在別人身上，他都是有能力為他生命創造幸福快樂、所以正話歐你講得好，就是 self coaching。 所以我一路講這些 tips 去愛自己，做自己最好的管家、我自己一路都想推動全民 self coach， 我們每一個人都學習成為自己的生命導師、生命教練，即是學習一些簡單的 tips， 當自己話情緒嚟了的時候，至少不會家暴、不會失控、不會虐兒、不會想自殺、不會精神病爆發，不會即刻話要離婚，即係減少好多社會嘅傷害嚇。咁、呢個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會學到嘅，所以一切就由愛自己開始，而愛自己就由即係聽到。我好中意嗰句説話，愛係由聆聽開始嘅。如果話我愛對方，我要聽到對方嘅需要。我要感受到對方的需要，如果唔係我愛緊邊個啫？都係愛緊自己，係咪？咁所以而愛自己就要聽到自己內在嘅需要。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可以試下，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俾自己行路嘅時候，係除咗匆忙嘅時候，試下有一個好細嘅覺察，好細嘅覺知 ，feel 下，咦？我依刻係咪好緊張咧？依刻我咪有啲恐懼咧？我咪好焦慮啦？接納自己，唔需要批判，我睇到就得噶啦。啊！見到我有呢個部分，然後就承認啊！我承認我有焦慮嘅部分，我承認依刻我有好沮喪嘅部分。嗱，情緒好特別嘅嚇，就係當我哋一承認咗我有呢個部分咧，嗰個部分就再冇能力去傷害我哋，我哋即刻能夠同佢做好朋友，即係 make friend and make peace with our emotions， 同我哋嘅情緒做好朋友和解，而唔係淨係哇要打壓佢，要操控佢。咁所以好好開心喺度同阿歐每一集，我都講一啲好生活嘅小貼士，都係一啲 self coaching， 即係自我啟導、自我轉化嘅一啲小貼士。咁希望對大家都係有價值嘅，好嗎？ 絕對有價值啦，即係有含金量添啊！直情講每一集嘅環節。好啦，嗱，即係又唔好講到咁同炒，只不過希望即係每一位聽眾朋友都身心靈健康啦，都係呢個環節嘅用意嚟嘅。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

诈骗或者网络安全风险，就会自动即时发出警示。另外，亦都增设公众举报怀疑诈骗平台。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继续在香港考察。他昨日朝早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陪同之下，考察市区地区治理的最新情况，到黄大仙一间酒楼和地区人士饮早茶，了解当区情况，并且就地区民生议题互动交流。夏宝龙之后由李家超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陪同考察深水埗社区客厅，了解特区政府精准扶贫项目的进展。夏宝龙中午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副司长张国军陪同，和大律师工会和律师会的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和工作午餐会。夏宝龙随后在李家超陪同之下，和二十几位本地主要传媒的高层人士和知名时事评论员代表座谈交流。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会在星期三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面对财赤运用有限的公共资源的时候，希望能够更聚焦、更有效益。又话香港在国家的发展大局中地位和功能独特，要将机遇化为成果。陈茂波话：外围仍然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利率高企，不明朗、不确定因素交织，影响经济增长的力度。他预期今年经济会逐步改善，亦都期望各行各业的经营环境持续好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再度转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青山公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搞掂咗，咁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葛亮洪夫人健康院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已经过咗针大屋。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区方面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万公屋。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去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国家队以盘数3-2击败日本，实现世乒赛女团6连霸。而男团决赛，国家队就以盘数3-0击败法国夺冠，实现世乒赛男团11连霸，亦是中国男子队第23次捧杯。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家得到守护，家人才可以幸福生活，而国家安全得到维护，市民才可以安居乐业。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既是特区的宪制责任，亦令特区更好地抵御国安风险，保持繁荣稳定。政府已就立法展开咨询，期望各位积极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保安局网页。 话你知， 在泰国常见的咖喱辣椒酱分别有绿色、红色、黄色和啡色四种颜色，亦都即是绿咖喱、红咖喱、黄咖喱以及马沙曼咖喱。 马沙曼咖喱是泰国穆斯林的传统料理，味道浓郁，层次丰富，包括酸、甜、咸、辣四种味道。因为里面用了大量的香料，例如胡椒粒、丁香、八角、肉豆蔻、月桂叶、肉桂等等。 这些香料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定要经过烘焙，先会用来制成咖喱酱，这样的香料先可以散发出最大的香味。 马沙曼咖喱因为有着穆斯林料理的背景，所以这种咖喱很少会配搭猪肉，一般常见的是用来煮鸡肉、牛肉或者是羊肉，然后再配埋薯仔。 讲开吃咖喱，原来在泰国有个相当特别的饮食文化，就是吃咖喱配白饭的时候一定要配埋鸡蛋，无论是煎蛋、水煮蛋定是荷包蛋，煮法不重要，不过一定要有。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峭壁诗分 二台话你知，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佢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7:39，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同大家咧讲下英格兰联赛杯啊嘅赛果先啦。琴日咧都有免费电视台播啊，吓11点开始播，最后睇到几多点咧？咁啊唔止上下半场先可以观赏到，因为咧仲有加时嘅上下半场。有咯，球迷咧都喺度谂，哇，有冇机会射埋12码咁样？其中一位球迷系阿欧啦。其实车仔对利记咧，对于我嚟讲冇乜切身关系嘅，不过都踢得几悦目嘅。自己今季咧，其实相对比较少睇车路士啦。咁当然，保住天奴就纯粹系个人，不太觉得厉害嘅一位领队嚟噶咁样。咁但系关于利物浦嘅领队高普啦，同埋咧保住天奴嘅对碰咧，其实早系咧欧联嘅决赛咧已经啊上演过噶啦。咁啊记得嗰年就系、是、热刺啦，就系、是、对利物浦嘅。咁啊今次。高普咧再下一城啊，赢波啊，117分钟到啦，咁啊由云迪即刻咧顶入咗一球咧超靓嘅角球咁样，因为其实之前咧我印象之中下半场其实云迪即刻咧已经入过一球噶啦，咁但系咧球证又显示咧远藤航啊呢位日本嘅球星咧就有少少越位，嗰个罚球一斩出嚟，其实嗰球咧云迪即刻都顶得好靓噶啦，咁啊货真价实啦，继续入波咁。带领利物浦咧就可以啊攞到呢个联赛杯，咁啊高普赛后当然系开心啦。利记嘅球迷亦都系高兴，点解啦？因为 文雪高普就今年之后咧，好大机会就会离开利物浦啦吓。咁、啊、当然，你嘅球迷又好中意呢一位咧咁热情澎湃同埋咁激情嘅一位领队啦。咁啊，自己睇嘅时候都觉得好振奋。其实欣赏高普呢位领队咧，就唔系纯粹赢咗波先往佢嘅面上贴金嘅。单单呢一场联赛杯嘅部署，譬如上一轮嘅联赛咧，利物浦其实咧已经换咗好多新嘅年轻球员啦。因为利物浦方面咧都真系咧伤兵满营啊吓。咁喺伤兵满营嘅情况底下咧，点样今次喺联赛杯嘅决赛都可以仗势有命，有啲好嘅球员去叫出场，或者甚或乎简单啲啊，唔怯场咧，以至系可以融合到成队球队咧，就要早一两轮嘅联赛已经做啲准备啦。所以个人嚟讲，譬如阿奥，我虽然唔系利物浦嘅球迷，但系见到高普大波，真系好有一种哲学喺当中嘅。咁啊，实至名归咁啊，捧到呢个联赛杯啦。嗱，讲英超咧，就唔系净系讲呢个英格兰联赛杯嘅，咁啊，讲埋咧英超方面嘅三头马车啦。咁啊，阿仙奴同埋曼城咧，星期六啊齐齐报捷，咁阿仙奴主场咧4-1大炒咧纽卡素啊，曼城咧作客就1-0咧险胜咗班尼茅夫，咁啊英超咧经历咗26轮之后咧，第一名到第三名咧，暂时咧有少少尘埃落定 feel 啦。包括系乜嘢咧？利记啊，继续领放啦。第二位系曼城啊，第三位系阿仙奴，形成咗咧三头马车争冠嘅局面。阿仙奴其实咧睇翻个积分榜咧，争两分到嘅啫。咁啊，兵工厂嘅队长啦，咁啊。奥迪加特咧又好高兴球队可以重返争标嘅行列，咁啊作为厂迷嘅阿奥当然都觉得系开心，同埋今年咧阿仙奴嚟到依家大概2月尾巴啦，2月26号啦，仲可以叫做成日主场嘅时候可以压住对方嚟踢咧，仲可以入到咧两三粒咧，其实真系领队咧阿达 Sir 阿迪达咧功不可没嘅，亦都咧真系喺阿迪达嘅系统入边咧，一班阿仙奴嘅球员咧，其实有一种咧不分彼此啊，踢得好好嘅一个水平啦，咁啊唔系净系咧叫做专注咁样啊，欣赏自己的球队啊，都欣赏埋曼城啊，其实曼城都真系一队好出色嘅。咁讲真嘅，你话喺英超方面真系可以话名帅林立啦，以至譬如你睇阿士东维拉咁啊。艾玛利执领嘅一队队伍其实都有好嘅成绩，所以今年英超真系好睇嘅。咁 sorry 啊，都要踩翻几句红魔曼联嘅一个踩下佢哋台，点解啦？咁睇翻曼联咧，礼拜六嘅主场比赛咧，对住富咸啊，因为一个球员咧喺防守界外企错位啦，被富咸啊得以策动反击啦，最后咧就由咧肖和比啊，即系阿伊和比咧保时射入绝杀波啊，竟然主场啊奥脱福又输波啦吓，遭逢咧2024年啊各项赛事嘅首场败仗咁样，咁啊啲曼联嘅 fans 会唔会都有啲唔开心啊？喺2024年啦，终于主场都输波啦，包括即系近排都有戏啦，阿 Lago 啊、陈家洛啊，话即系同阿 Sugar 个小 baby 话，从小就灌输佢入魔啦嘛，入咩魔咧？就入红魔啊吓，咁啊唔知系咪真系可以达到呢一个成果啦？咁啊，衷心恭喜啊，连诗雅同埋陈家洛啦。OK， 咁啊，转个角度啊，同大家讲下咧本地波咯。咁啊，讲超联方面又点睇法咧？杰志派蛋啊，派6粒蛋啊，都几夸张啊吓。咁啊，其中咧杰志啊坐镇自己旺角场嘅主场咧，就迎战啊香港 U23嘅，结果系点咧？结果就是呢一个咧，旺角场南浪啊，被誉为凭住咧基尔顿啦，同埋咧伊高沙托尼啦，各人梅开二度啊，加上祖连奴啦，同埋咧不顿咧各有一球嘅进账啊，以6-0咧大炒对手啊吓，并且咧追到咧落后榜首嘅利文一分嘅咋，令到咧争标嘅形势咧更加紧张。 同大家报下港超联嘅积分榜啦。第一位咧继续系李文啦，26分咧高居榜首嘅。第二位争一分咁多多啦，佢哋系杰志。第三位咧地区球队真系抬头啦，竟然去到大埔噶咁样。第四位咧都系啊南区冠中南区啊。第五位又去到东方嗱，今年咧东方咧争少少嘅咁啊，希望就踢好少少啦咁啊，因为。其实东方都有赢波，不过呢季初嘅时候失分失得太多，依家要奋力追呢就要出下力啦吓，咁啊都知道啱啱嗰场波之前搵嚟嘅嘉宾啊梁永聪先生啦，系啊大佬啦都入12码咁样，咁睇下可唔可以带领东方啊踢到更好嘅成绩啦。第六位先去到标准流浪，第七位北区啦，咁啊港会进锋呢都系啲较末席嘅一啲嘅位置啦，咁啊敬盘末席就去到深水埗，因为呢踢咗咁多轮联赛咧都系得一分嘅，咁啊深水埗嘅居民啊，睇下有冇机会入场支持下深水埗啊。OK， 转个角度咧，当然要讲下咧单车方面嘅赛事啦，因为咧都有喺呢个环节咧同大家跟进下咧香港嘅单车队咧上个礼拜六一出战啊亚洲场地单车锦标赛喺边度赛噶？喺将军澳赛嘅，再获咧好消息啦吓，咁啊呢、这个梁宝仪啦，咁咧就喺女子嘅记分赛嗰度咧，为到啊港队夺得呢个铜牌嘅，咁啊继续支持香港队咧嘅成绩有好嘅表现啊。咁至于咧，你话贴多少少咧，仲有啲小球嘅消息嘅，包括咧国家队啦喺釜山嘅团体世乒赛啦，女子嘅团体决赛啦，对战日本队啊，一度落后咧场数1-2啊，陷入咧落败边缘。不过嗱。打出逆转胜啊！全靠咧孙颖莎咧一人啊，赢到2场3-2咧就反胜日本啊，实现咗咧团体世乒赛6连霸咁啊！孙颖莎咧为到国家队咧打头阵噶，以局数咧3-0啊，轻取咧张本美和啊，但系咧第二、第三场咧，陈梦嘅发挥咧就争少少啦咁样。国家队咧好似头先主持人咁样讲啦，就落后嘅，但系咧挺身而出啊！救国嘅系边一个咧？就系、是、第四场啊，孙颖莎继续顶住啦，必须胜出嘅压力啊，以3-0咧横扫咗咧早田希娜咧追成2-2啊。第五场啊，当然咧反击啊有气势啦，陈梦咧再以3-1咧力挫呢、這个。张本美和啊，帮助咧国家队反胜咧，总场数3-2咧，完成咗6连胜嘅呢个霸业啊吓！赛后咧，阿孙颖莎咧同埋陈梦咧哭成泪人啊，真系啊！如果你系有透过电视机咧去欣赏呢一场赛事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咧。乒乓波嘅赛事咧，真系啊，哇，万转千回啊，亦都咧可以话系每秒钟咧都有唔同嘅赛果，因为都系电光火石之间啊，扣杀同埋挡道咧都。可能随时都唔够一秒之内啊！继续睇好波咁啊，港台电视咧都会有多好嘅球赛咧去奉上俾咁多位嘅球迷朋友噶吧。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从前世界天真得多，漫漫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情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都会换你的心再不需明日即使逼我必须避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你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 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活上一切我都可。麻烦请教于我，如凡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措，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船仔。 船仔最近咧就俾我个朋友话，哦，原来你有白头发噶。 哦。 之后我就话，吓冇理由噶。佢话，其实你知唔知咧，你啲头发，有啲好浅色嗰啲咧，其实系。即系睇落好似金色啦，其实某程度上佢系白头发嚟嘅。 嗯， 不过咧佢就 你介唔介意啊？其实 我就咁，因为我又话咁我染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或者喂有阵时譬如你啲少女们咧，有阵时漂下个头啊，或者整下个头，都有机会系漂得过度咗，会变咗白白地咁样。其实未必系真嘅白头发嚟嘅。 系啊，所以佢就话我搵到你条白头发啦，我就话冇可能噶，冇可能噶。咁阿高，你有冇觉得自己最近多咗？ 有不过咧，我系比较有趣啲嘅。老实讲，我旧时咧有一段时间甩头发甩得好劲。咁但系咧，我依家啲头发咧 touch 啊，又冇乜点甩。但系啲白头发咧喺两边。就多咯，即系两 边啊， 即系耳仔上边嗰啲位咯。 哦， 我唔知呢个位点去侧额，系啊侧额嗰 啲 位 有啲难，云精位 系啦，云精旁边啲 friend 系啊，旁边啲 friend 系啊，云精啲 friend 啦，嗰啲位哇，即系啲白头发都几多下咯。咁但系头顶又冇嘅，叫做后尾枕又冇嘅。是啊， 哦，即系你好似杨过咁噶， 杨过，我但系又冇嗰啲发鬓喎， 你唔够长啫，纯粹你唔留啫。 旧时细个都有试过留呢滴水，因为潮流兴啊嘛，咁但系觉得自己都唔系好好睇，跟住一夜铲晒佢咯。咁但系我知道咧，白头发喺头嘅边个位置都有啲唔同嘅反应出嚟。 吓， 系啊， 系心理学定系实际科学嗰啲？ 系医学， 系医学， 系医学，中医嘅角度咯，又系。 哦， 不过要揾翻啲资料先可以同大家分享，因为有阵时睇中医嘅时候都会望闻切噶嘛。 系啊， 咁啊，中医都会同你倾下啊，呢排身条你睇下，系呢排啲白头发，喺两边点解咧？咁佢都会讲解一下啲成因俾你听下咁样。 有人成日都话你烦恼多，谂得嘢多咧，头发就会变白嘅。 系我宁愿变白好过甩咯，其实即系我自己问心。作为一个中年嘅男士嚟讲，我觉得变白咧好过甩，因为变白你仲可以啦， 仲可以漂，唔系仲可以染 ，sorry， 仲可以染翻啊嘛。 但系你甩咗咧，你就。比较难搞啲，虽然依家都有好多医美可以帮得到手啦， 都系嘅， 尽量都唔好人工啦，天然系最好噶嘛。 咁染啊，真系容易啲同埋方便啲嘅。 系咯，系咯， 系啦。咁但系咧，原来人烦恼嘅时候，头发系咪真系变白咧？系真嘅。 哦， 系啦，无论系中医角度定西医角度嚟讲咧，都系真嘅。 系。 咁我哋讲咗西医先啦。其实咧，原来你头发嘅颜色深浅，同埋你人体入边嘅一样嘢叫做黑色素干细胞系有关系嘅。咁所以咧，佢就试下做啲实验啦，睇下两者系咪有关系。最后尾咧，佢就嗱呢、這个实验有少少残忍嘅，佢就搵咗只老鼠，咁就俾啲压力佢，有咩压力咧？譬如个笼咧永远都系倾斜状态嘅，或者24小时都开住灯咁样啦，即系总之就令到只老鼠好大压力。 最后尾发现咧，佢嘅模式咧系真系浅咗嘅。 哦， 系啦，原来系真的。 咁如果对应翻人，系咪夜晚黑？如果你成日唔熄灯瞓觉，可能啲头发都有所影响。 其实我估有嘅，因为其实你唔熄灯瞓觉，你应该系唔系好入到你个深层睡眠噶啦。 系啊，应该系。不过有啲朋友就成日惊啊嘛。 哦、 我有啲朋友真系噶，长期都系开住，佢就算 系咪暗暗地咋？ 暗暗地咯，甚至乎我有一个朋友真系开到好光瞓觉 噶。我唔得噶，我一滴光都冇先瞓。 诶，男仔嚟噶，男人咧，依家系有时同我一齐出 trip 咧，咁即系公司又唔系好多钱啦，咁要两个同事一齐分开床咁样，但系一间房嗰度瞓咧。哇！佢真系成晚黑一盏灯咁样车过嚟咧，我真系 你瞓唔到噶， 我唔熄灯瞓唔到觉，你系咪啊？ 我系啊， 我系我要好黑先瞓， 我都系要好黑先瞓到。 所以我好深刻印象就哇，竟然呢个世界有啲人系要灯火通明咁样瞓觉，我真系 可能系因为酒店啊嘛， 系啩系啩，我都唔知啊。我哋嗰次都系出 trip 去东南亚地方，可能佢又即系听埋嗰啲咧，即 系 讲真，即系你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啫，好多时候系咪啊？即系你跳下线嗰啲，或者斩一斩盏灯又好惊， 系啊， 系好正常啫，系咪啊？有时部电话，即系讲到咁高科技，万几蚊佢都会突然间 h 机啦，唔通又系呢啲咁嘅？ 咁啊，应该唔系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又唔需要咁惊嘅。不过咧，你真系唔熄灯瞓觉或者太大压力咧，就头发真系会变白嘅。 呢个西医角度啦， 系啦，中医角度都有嘅，就话啦，头发咧本身就系气血嘅延伸啊。咁所以如果你系肾阴虚，即系你个肾脏嘅阴液亏损或者血气唔够咧，就会容易有白头发噶啦。咁你点解话所谓咩肾阴咧？肾阴虚咧，其实可能就系因为你压力大、烦恼多，或者你发现自己有口干啊、舌燥，甚至好难瞓觉，成日失眠咧，咁就好容易系有白头发噶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都市传说嘅，就话咧掹一条白头发会生三条噶嘛。 系啊，有听过啊。 系啊，就话千几蚊蚊啊，其实呢个系冇科学根据嘅。 系啊， 系啦、啊，咁但系真系 嚟嘅呢个 喺呢个都市传说嚟嘅。咁但系建议真系唔好掹头发，因为咧其实你个毛囊入边应该有几条头发嘅、你掹一条咧，令到你毛囊旁边嘅头发咧都系有好大影响。咁可能就係损坏咗你个毛囊，反而呢会脱发嘅。 哦， 咁所以其实系唔系都唔好掹呢？ 梗係啦， 都啱嘅。 无端端好似啲树叶咁样长咗出嚟，长出嚟，你成日掹嗰树叶， 咁又唔系几好嘅， 俾你搞掂啦，系咪先？ 系啊。 但关于头发，我又好爱惜嘅，所以呢即係啱㗎啦。船仔多讲呢啲呢，关于即係养发嘅嘢呢，哦，好啱听啊，咁啊，希望收音机旁边都啱听啦。 其实 keep 住心情好，放松呢个人，自然头发同身体都变得更加好。咁所以听住晨光第一线啦，亦都系传递住一个正能量俾大家。 系将近八点钟啦，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做节目。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這个环节咧，当然要请嚟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睇翻咧，过去嘅周末咧 ，G 七咧就开咗视像会议，当中咧讲咗啲乜嘢俾我哋投资者咧需要关心一下咧。 嗱，冇錯啦。咁星期六咧，我哋見到咧就係俄烏戰爭嘅兩週年嚟噶。咁啊，七國集團咧就開咗個視像會議。咁啊，會上咧除咗咧就承諾咧會繼續支持烏克蘭之外咧，仲講到好清楚，就話會加強咧就制裁俄羅斯咁話。咁但係咧，市場最關注嘅就係七國會唔會咧係沒收被凍結嘅3000億美元嘅等值嘅俄羅斯嘅海外嘅資產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唔好意思，但喺呢個問題上嚟講嘅話咧，會上咧就基本上係冇提及過嘅。咁我哋記得喺去年12月底咧，當其時咧，英國金融時報咧就曾經就講過，就話咧美國咧就建議七國集團嘅成員咧就探討咧點樣去沒收俄羅斯嘅3000億美元被凍結嘅資產嘅。咁而之後嚟講咧，就市場咧一度咧就傳出咧就話有關嘅決定咧可能會喺2月24日，即係啱過咗個星期六嘅七國峰會度咧就會作出嘅。咁而家睇落嚟咧，就 G7 咧就暫時咧就冇呢個打算嘅，咁相信咧係因為 G7 衡量過啦，就如果真係沒收俄羅斯嘅海外資產嘅時候，呢個可能會動搖到全球對持有 G7 貨幣作為儲備嘅信心，咁對 G7 嚟講咧可能係得不償失，咁所以咧就放棄咗，就冇去談論過呢個問題，咁就暫時嚟講可以話個事件係告一段落啦。 好啊，咁啊轉個角度同我哋跟進下咧，因為今個禮拜咧都幾多國家咧將會公布通脹數字嘅，當中包括日本啦、歐洲啦、美國啦。嗱，對於呢啲數字有啲乜嘢重點需要多加留意咧？ 嗱，冇錯啦。嗱，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好頭先你講啲系列嘅國家將會公布咧個通脹數字。咁而日本就喺星期二咧，澳洲就星期三啦，美國就星期四咧就會公布通脹數字噶。咁佢哋公布嘅咧就完全都係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咁啊，先睇日本先啦。咁啊，日本而家即係市場估計啦，日本嘅單核心嘅CPI 嘅年通脹率咧，就將會由12月份嘅2.3% 急降到去1.8% 嘅水平噶。咁但係咧，就算咧日本嘅通脹跌到落去日本央行所制定嘅2% 嘅目標水平以下咧，相信咧都唔會話影響咧日後咧日央行咧作出加息嘅可能性，因為咧日本央行一直最擔心嘅就係當地嘅企業咧會唔會喺3月份咧係作出大舉加薪嘅，咁如果企業作出大舉加薪嘅幅度夠大嘅，咁我相信咧日本央行咧係今年嘅上半年咧仍然有機會加息嘅，咁但係我講過好多次啦，日本所謂嘅加息只係加0.1% 嘅啫，唔係話加好多。咁所以咧就我相信系个象征嘅意义咧系大于个实质嘅个影响嘅。好啦，咁啊睇翻澳洲啦，澳洲一月份嘅通脹率咧就市場估計咧就將會由就會輕微攀升上去3.5%。咁如果屬實嘅話咧，這個咧又會限制咗咧澳洲央行咧喺今年裏面減息嘅可能性嘅。嗱，當然個重頭戲就喺美國啦。咁美國今個星期咧就將會公布聯儲局最睇重嘅 PCE 嘅通脹數字。咁由於美國嘅消費物價指數同埋生產物價指數已經係相繼公布咗出嚟，咁同埋咧雖然係回落，但係個回落嘅幅度好輕微啊。咁所以而家市場估計咧，一月份嘅核心嘅 PCE 嘅通脹數字咧，只會由12月份嘅2.9% 略為跌到落2.8%。咁如果屬實嘅，咁可能就令到聯儲局更加冇乜理據喺3月份作出減息啦。咁另外要留意嘅就去到星期五啦，因為歐元區咧就將會公布2月份嘅通脹數字。咁由於呢一個數字咧係 G7 國家裏面首個2月份嘅通脹數字啊，咁所以咧就亦都好值得大家去關注 嘅。如果市場嘅估計係正確，聯儲局最睇重嘅一月 PCE 通脹數字咧，只係輕微回落，不足以咧令到聯儲局3月減息啦。咁究竟啊，仲有啲咩嘅看頭咧？係咪都要睇下鮑威爾佢個議息會之後個言論就反而更加之重要咧？咁啊，交俾温生多講埋啦，唔該。 嗱，冇錯啦。嗱，我哋見到咧，如果真係美國嘅通脹係回落得慢嘅時候，咁當然三月份咧就個減息嘅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啦。咁但係咧都唔代表三月份嘅議息會咧係唔需要留意嘅，因為咧其實喺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聯儲局咧就公開咗佢哋嘅2月1日嘅議息會議記錄。咁個記錄裏面都講得好清楚嘅，就話委員們咧其實係擔心到咧減息太快所帶嚟嘅風險。咁但係咧，對於要將個息率保持喺現水平要維持幾耐咧，咁喺呢方面咧就冇定案嘅。咁另一方面咧，佢哋都提出咧就話咧會喺下一次嘅議息會咧就會深入探討咧，就幾時將個量化緊縮政策係將佢終止嘅。嗱，咩叫量化緊縮政策咧？因為我哋知道咧， 咧喺個疫情嘅期間咧，就聯儲局咧就大量就推出個量化寬鬆政策咧，就真係印錢啦。咁但係到咗喺之後嚟講咧，由於個疫情咧就慢慢減退咗啦，咁所以咧聯儲局咧就開始收翻啲資金啦，咁就所謂嘅量化緊縮政策咧就收翻啲資金。咁但係咧而家所謂嘅收翻嘅資金咧，唔係收好多啫，收翻由去到最高去到90,000亿，而家咧就回落翻去77,000亿嘅水平。咁即係話咧，其實回收咗大概係講緊1.3万亿嘅資金嘅啫。咁但係如果而家如果聯儲局係再次轉向寬鬆嘅時候咧，咁冇理由一方面又繼續收緊啲資金，另一方面又去減息，咁呢個係唔合理噶嘛。咁所以咧，而家市場嘅睇法就話，唔排除咧聯儲局咧可能喺三月份咧就可能會率先咧就係將個量化緊縮貨幣政策，即係回收嗰啲資金咧，係將佢咧係暫時咧係停止咗佢，咁然後咧就到日後可能去到五月份啦、六月份啦，然後再去進一步去作出減息。咁所以咧，如果聯儲局真係去到三月份就係唔再進一步收緊佢哋嘅資金嘅時候咧，咁其實咧都我相信咧某程度上咧亦都會咧係即係令到個美元啊要進一步上升咧，會有一定嘅難度嘅，因為個市場個美元嘅供應咧係繼續即係個量係大嘅，咁呢個係會阻礙外到個美元嘅上升。好啦，咁啊最後提提大家啦，咁啊關心內地嘅投資者都要留意嘅，因為喺今個星期五咧，內地將會公布咧二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啊由於佢內地嘅一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咧都係喺50点嘅盛衰分界線喺度浮沉嘅啫。咁我哋咧就要密切留意下咧，去到二月份咧個情況係點樣，再去進一步衡量咧內地嘅經濟嘅最新嘅情況啦。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 拜。 Sleep, but the 12分听过有 Norman Jones 作品，名字叫 Running， 希望今日第一翻工唔使跑啊，平平稳稳就可以翻到工。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B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咧，听日就开幕啦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同大家讲下今年有啲咩特别噶噃。早晨 ，Eddie。 早晨，早晨。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咧，就系听日27号开始，一连五日。直至到3月2号呢，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紧随其后的呢，我们有香港国际珠宝展，就会在2月29号至到3月4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的珠宝商展呢，是疫情之后首度恢复两展两地的安排，将会展出更多环球的珍品。今年呢，亦都是两个展览重要的一年，当中珠宝展呢，就迈进第40届，而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呢，亦都踏入第十届，我哋会以共建辉煌传奇做主题，希望同珠宝业界携手迈进更卓越嘅里程碑。我哋今年会有嚟自超过40个国家同埋地区4000多个参展商，其中咧超过60%咧都系嚟自香港以外嘅地区，足以证明两项珠宝展嘅国际地位。今届嘅两个展览总共有36个地区同埋业界组织嘅展馆，当中越南同埋南非咧是再次参展，而马来西亚呢就首次以展团的形式参加。 嗱 ，Eddie 我知道咧，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咧就会有好多珍贵宝石同埋原材料噶噃。咁唔知道今年有冇啲咩重点推介咁咧？ 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咧合共有11个展区，当中有3大高端产品区，包括有美钻精髓廊、自然瑰宝同埋海洋瑰宝，分别带嚟各地顶级嘅白钻、彩钻、高端宝石同埋稀有珍珠等等嘅珠宝原材料，当中咧有唔少系珍品嚟嘅。其中橙色天然彩钻重 1.03 卡，佢嘅色泽亮丽，相信会受到收藏家同埋珠宝商嘅追捧。同时展会亦都有难得一见嘅贵重宝石，例如产自墨西哥嘅火蛋白石，重量超过30卡，价值咧约莫系港币12万元。每粒蛋白石上面嘅火彩咧都系独一无二嘅。而且近年的市场价格不断上升，相信都是不少买家的心头好。另外内地方面，浙江省的诸暨市今年会再度参展，为我们带来淡水珠，而新设的河南馆就由他们的副省长亲自带团参展。 珠宝商展就是环球珠宝业界的重要贸易平台，亦都相信是会吸引不少的买家的。不知道有什么措施可以方便他们入场呢？ 冇錯，珠寶商展咧每年都非常受買家嘅歡迎。除咗本地嘅買家之外咧，我哋今年預計會得到65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100個買家團嘅支持，分別嚟自美國、英國、法國、澳洲、日本、新加坡、中東同埋內地等等。為咗方便買家輕鬆入場做採購咧，香港貿發局商貿平台流動應用程式同埋兩展嘅官方網頁，今年特別推出全新嘅網上驗證功能。买家可以透过平台登记、上传照片和有效的证件，就可以提前获取已验证的买家证，这样就无需要再在展会现场排队登记和进行验证程序，享受快捷的展会体验。 今年的入场真的方便了很多，各位业界的朋友这五日就要把握机会去亚博馆参观钻石、宝石及珍珠展。 Eddie 后日都会再同大家介绍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珠宝展。今早早麻烦你 Eddie， Thank you。 Thank you。 写好那20年传记。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想打开门口就生意兴隆，外商在香港发展，有投资推广处帮手，轻松啦！电视节目《讲商机，讲机遇》，每集邀请世界各地企业代表，分享点样凭借投资推广处的专业协助，成功打入香港市场，大展拳脚。今集嘉宾， 华尔街创办人西田中生。 《讲商机，讲机遇》，星期二晚7:35，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今日做咩啊，船仔？ 今日咧就试下测试下你嘅 MBTI。 哦，真系乜嘢嚟噶咧？呢啲真系叔叔就唔了解啦。MBA 我就知道啦。MBTI 究竟系乜家科咧？ 嗱 ，MBTI 个全名叫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系啦，咁其实咧就系一个叫16型人格，咁就呢个真系你要上网咧，其实网上面有好多唔同嘅 online test 嘅，咁中英文都有齐噶啦， 而且有好多都系免费添嘅， 冇错啦。咁而家真系韩国咧就大热，咁于是成个香港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一啲 social media 啦，好多 social media 嘅人咧自己摆咗自己嘅 MBTI 嗰个结果上去嘅， 咁系好定唔好咧？你作为新生代嘅你， 我自己咧就觉得有好有唔好啦，第一个好就我大概。我知佢嘅性格系点噶啦，咁唔好就系我觉得有少少，即好似 stereotype 咗佢啊，一早已经定型咗佢系一个咩人，其实我未可能未见过佢噶。 嗱，反而咧呢啲16型人格咧，我就冇做过啦。咁反而9型人格咧，我就有做嘅。佢一出嘅时候咁啊做啦，咁做都其实都个内心都交战噶。佢又话我系外向型啊，跟住但我又需要好多时候沉思自己啊。咁究竟我系需要沉思自己定系外向型咧？咁但系佢最后又话。啊！你系一个领袖嚟嘅，咁即系佢有呢啲咁嘅嘢噶嘛？ 系啊， 类似系咁。其实今时今日建工咧，就好多时候有某啲企业咧都倾向做呢啲嘅测试嘅。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唔准咧，系因为冇乜耐性答咁多条重重复复同埋好近似嘅问题咯。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是啊。 但我其实我都觉得是的，同埋呢是不同时段做有不同结果的。我中间起码转过4次结果。 即是你这个十六型人格。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呢，即算叫做大家未极度兴盛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做过的 了。 咁所以 total 我已经转过4次人格。咁但係我而家嘅人格， 四次人格好似讲到自己人格分裂咁 啊。其实唔係喎，咁纯粹係可能有一期个人外向啲，有一期个人呢就冇咁外向，鍾意喺屋企諗多啲嘢。咁有一期呢有个人理智啲，冇咁感性。咁於是又转下转下呢就转咗劲多个结果出嚟。 认同喎，其实都係反映你嘅当下㗎咗喎，呢啲乜嘢人格同埋你嘅遭遇或者你嘅际遇如何呢，其实你都真係会随之而改变。特别係有阵时呢你唔好有啲企业家啦，或者有啲 HR 呢唔好諗住我请呢个员工呢係諗住佢有呢啲特质我就请佢。调返转头呢，其实呢你嘅企业呢可以赋予到或者可以改变到呢个员工呢，你嘅企业先够劲㗎。 即我有听过一个说法系咁、哦，其实你乜嘢人格、乜嘢嘅特质唔紧要噶，你嚟到我嘅企业咧，你就会跟我哋嗰套去行咯。咁我又信、啊，因为有啲企业领袖嘅魅力咧， 好强嘅。 系啊，即系譬如你去翻啲美国大科技咁样，人哋都系用玩乐主义或者用一种好乐活嘅方法或者心态去工作，跟住就算你系一个郁郁寡欢嘅。憂鬱小生咧，你去到嗰度可能都會開懷大笑嘅喎。 其實真係人係本身好受環境影響噶嘛。 係啊。 咁所以真係你處於一個咩環境又有咩結果啦。咁、 嗯、 另外咧，主要講一講啦。其實咧，最多人即係太多啦。我哋最主要講一樣咧，大家都成日都見到嘅，話你係咪 E 人定 I 人啊 ？E 人啫，啊即係點啊 ？Sorry， E 咧即係 extrovert 啦、 嗯， 內向就 introvert 啦、啊。E 就係咁解啦。E 就話你好外向、啊，你最中意就同人玩啦。咁 I 咧就好內向，咁但係其實咧呢個好多人都以為係叫外向啦，其實又唔一定嘅。I 人咧嘅意思即係話我係從我嘅內心得到能量，即係可能咧我同人出去社交咧係消耗緊我啲能量嘅。咁所謂嘅 E 人咧就係我同人社交咧，我係得到緊啲能量，我係會充滿力量嘅，唔需要休息嘅。咁但係亦都嗱，我自己覺得咁樣分咧未必係個好事嚟嘅，因為我咧就。 六四嘅， 我六咧就系二，四咧就系 I， 咁即系点啊？其实我系需要自己独处嘅时间，同一时间我又需要外嘅，即系向外面嘅一啲社交啦。 其实都唔出奇啊，好多人都需要系咁啊。就算我身边有啲朋友叫做满场飞嘅，或者即系 so call 叫逢人都可以倾到偈嘅人，其实我都有睇过佢自己。都要静静地饮杯咖啡去反思下人生咯、 啊。 其实人就系咁样咯、啊，所以我觉得呢啲十六型好、九型好、120好，其实 又唔需要俾佢定义咗你咯。 系啊，都系一个当下嘅面向咯。我甚话乎有啲朋友咧破解翻呢啲九型人格咯。嗱，十六型我真系唔熟啊。九型人格你可以破解到咧，精准度咧系令到嗰个企业系必须请你啊。 哦，咁啊！ 你可以反转个游戏嚟 flip 咯，你明唔明我讲咩？ 都 OK 喎，其实 系啊，我有个朋友教人破解，或者教人哋搭九型人格搭得好叻，而令到你可以直入到面试嘅最后一 round 咯。 唔错、啊，其实即系其实呢一样嘢，讲真嘅，咁因为好多时呢啲嘅分法九型人格啊，或者即系 MBTI 咧，其实都系二分法嚟嘅，即系譬如 E 同 I 咁样，呢啲二分法有时咧系会。错误标签嘅，咁但系我觉得有时你作为一个参考，你去睇一睇自己个性格特质，因为有时佢会俾啲参考价值嚟嘅，点样你点样处理啊，同咩型人格嘅人相处有啲咩嘅注意事项，咁有阵时亦都系真系帮到手嘅。唔知道你会唔会不自觉咁样同其他人比较自己嘅外貌、成绩、地位等等咧？有冇羡慕自己嘅好朋友结婚，又或者觉得自己缺乏一啲魅力？如果你有类似嘅烦恼，可能就有自卑情结嘅问题。不过究竟咩系自卑情结？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自卑情结就是觉得自己不如其他人，而且深感痛苦的情绪。这种感情和自卑感类似，但是心理学上面对于两者的定义就有少少不同了。自卑感通常当事人是有自觉的，但是自卑情结的当事人多数都是没有自觉性。对于自己的五官、体型等等的外在因素有自卑感或者自卑情结的人，会非常之在意其他人的目光，他们会觉得自己受人轻蔑，得不到异性的欢迎。这种感情太过强烈的话，可能就会在意自己的外貌而不敢跟其他人来往，甚至会刻意躲避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熟人。有些人的情况甚至严重到没办法出街。自卑感和自卑情结的另外一面就是优越情结了。我们多少都需要一些优越感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但是如果优越感太过强烈，就会四处炫耀。有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的人，通常在待人处事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培养了自己感同身受的能力，努力和其他人建立良性的人际关系。当然拥有情结也都不见得全部都是坏事来的。想自己出人头地或者变得更加靓的欲望，其实都是自卑情结的一种延伸，都可以作为督促自己努力的动力。有心活用自卑情结的人，就要先搞清楚自己对什么自卑，然后将努力克服自卑视为目标。当你努力克服自卑，自卑情结就会变成你成长的动力的了。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今日神光读心术咧， 要用翻啲把声， 冇错啊，就要由船仔开始讲。 好啊，好啊，好啊。 嗱，平时我哋听 先，你都有讲下嘅，其实 啊，系啊，系啊， 系啊， 但嗰个神光就要喺呢个live 入面讲出嚟啦，系啦，嗱，之前咧大家听过好多面相学咧，就话系一啲占卜嚟噶嘛，其实心理学上面咧系真系有过一本书啦，系由一个德国嘅精神科医生恩斯特克雷奇默去写咗一本书咧，就话说因为佢喺一战嘅时候做咗呢一个军队医生啊，咁所以佢就见到好多唔同人啦，佢就做 research 去做一个统计，最后咩咧透过面相学咧， 系 得出咗一啲。哇！透过个面型咧，你就睇到佢个性格啦。 即系叫做西方嘅面相学啦， 冇错。 香港或者中国博大精深嘅堪舆学，或者诶睇下你只眼系点先，眼睛水汪汪系咪桃花重先？ 系啦。 跟住到中年嘅时候行鼻运，睇你个鼻够唔够圆润先。咁啊嗱，呢啲就即系我哋由细听到大噶一啲面相嘢啦。喂，西方系点样睇咧？咁啊，交俾船仔讲下啦。 嗱，西方咧佢就。分咗，因为佢用分类法嘅性格分类法，咁佢就做咗啲统计啦。嗱，有三个咧，我哋都可以倾下嘅。咁第一个叫做清秀型，嗱，清秀型即系点咧？你个下巴咧窄啲同尖啲嘅，头部嘅比例比较细，咁你全身都超级瘦，皮肤可能苍白少少，手脚比较长嘅，咁咧。你覺得如果你真係會咁樣人喺度，你本身直覺你覺得佢似一個咩性格嘅人？ 似一個首先靚嘅人，因為面尖尖瓜子口面，跟住手腳又瘦瘦，有啲蒼白感咧，呢啲叫咩啊？文青系嘅女士啦，咁樣 啊，有幾似喎？ 係啊，係啊。 其實咧，又文青嚟講，有可能關事嘅。 OK， 咁佢個特質咧，就其實係冇咁中意社交。沉默寡言少少嘅，咁但系个好处就系咩咧？你反而咁样就聪明啦，同埋你个感受能力比较强嘅，细腻咁，但系咧就话有少少缺乏毅力， 哦， 同埋一个呢、這个搞笑，消化系统比较弱， 因为见到面色比较苍白啲啊， 比较瘦， 运行得唔好啊！我哋试下中西并肩咁去解读一下。喂，呢个都系，都似，都即系头先话文青 feel 啦，或者 系啊， 系都似咯。即系你有阵时都会啲文青嘅朋友仔都喜欢即系独处下，或者减少社交咁样咯。 系啊，中意自己睇书咁样都似嘅。咁另外一款咧就系肥半型啦。咁就肥少少，点样咧？你个面型比较丰满嘅，咁因为咁样咧，通常肥嘟嘟咧睇落去就觉得，喂几好啊，几 Q 喎。通常你个好感都会提升嘅，咁所以咧，周围嘅人对佢咧都系有一种呵护，或者就系对佢好啦咁样，咁所以有一个任性嘅倾向。 我反而系任性啲添啊， 因为大家对你好嘛。 我以为有佢情。有一种亲和力散发出嚟咧，大家都好似好 friendly 咁样，点不知原来佢系任性嘅表表姐嚟噶，系嘛？ 系啊，比较咯，因为可能你都会容忍佢嘛。 系系。 咁最后屘佢咪越嚟越任性啲咯，叫做。 嚣张啊！ 系咯，系啦。咁样咧，佢嘅气质咧就有呢个躁郁嘅特征嘅，咁但系系非常中意社交嘅，咁所以都可以话俾人听到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啦。咁但系咧就比较容易有呢个糖尿病同心脏病，咁呢、這个。 哦，咁啊，因为肥啫， 因为肥咯，系 心血管病嗰啲，你都知道佢 医生嚟嘅，系佢都系一个医生嚟嘅， 佢唔系斋讲嘅，睇到你咁肥胖，都唔多唔少有啲嘢噶啦，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强壮型，即系我哋所谓嘅肌肉型啦。 系 咁样点样咧？佢个骨架系比较粗壮嘅。如果男士嘅体型嚟讲咧，就系倒三角形。 哇！依家男士有边个倒三角形？我都好多啊！依家呢几年都兴， 大家系做 gym 啊？ 系咯，你睇下 Tyson 啊。 是啊， 大表哥咁大隻个个都系咪先啊，简直系羡慕啊，羡慕羡慕。 是啦、啊、咁样呢，通常女性嘅话呢，女性都有呢个身形嘅话，就会觉得啊你都几灰，即几大隻喎咁样。咁头部嘅比例比较大呢，或者系有少少叫做偏执嘅气质嘅。 是。 一丝不苟严谨。因为你系更愿意去操 fit 自己， 系啊，因为咧我身边啲健身教练朋友同埋咧啲参加嗰啲健美人士啦，即系捽到成身油嗰啲，哇，佢真系乜都唔食噶， 佢哋会计到好准咯， 佢计都费事计，佢一睇就佢会唔食咯，佢一见到你饮嗰啲嘢，佢会唔饮咯，从来咧有两三年咧未饮过酒精饮品， 我 啲朋友 真系咁嗰啲， 简直系健康新一代啦， 健美小姐嗰啲咧，佢就系同我讲净系食。鸡咯， 即 系 真系 系鸡胸，然后我去到边佢都净系买饭团，即系极度健康。 系， 但因为佢嗰阵时增紧磅，所以有少少唔同嘅。 明白。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系虽然咧就唔精明啊，咁但系属于呢个大器晚成型。咁、同一时间就要注意呢一个血压啦、癌症同埋心脏系统嘅问题嘅。 好啊，好啊，咁啊嗱，呢三方面咧都系西方啊去睇 心理学上面啦，系啦， 心理学嘅面相又加埋一齐啦，咁啊都你话精密科学就你睇下本书先知道系咪真系精密。 系 啊。咁啊，主持人讲呢啲咧都第一啦，肥胖有心血管疾病呢、這个都就咁睇你面相都知道你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心机旁边你咧注意身体健康咧都系最紧要噶。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and I say I know you don't. We thought a cure would come through in time, now I fear it won't. Remember looking at this room, we loved it 'cause of the light.Now I just sit in the dark and wonder if it's time. Do I throw out everything we built or keep it? I'm getting tired even for a phoenix. Always rising from the ashes, mending all her gashes. You might just have dealt the final blow. Stop.Star, you're losing me. Star, How can you say that you love someone you can't tell is dying? You wouldn't admit that we were sick. And the air is thick with loss and indecision. I know my pain is such an imposition. Now you're running down the hallway, and you know what they all sa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Stop.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It's you losing me. It's you losing me. Stop. It's you losing m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It's you losing me. My heart's gonna start anymore. Sad song till we were too far gone to bring back to life. I gave you all my best beats, my endless empathy, and all I did was bleed as I tried to be the bravest soldier fighting in only your army. Front lines, don't you ignore me. I'm the best thing at this party.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九点零九分，阿欧同大家讲讲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嗱，美国经济衰退咧就开始降温啦吓，咁啊道指标指咧上个礼拜五咧齐创新高啊，道指收报咧39,131点啊，升咗62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一点，纳指啊争啲啊跌44点嘅，不过咧全个礼拜计啦，标普五百指数啦、纳斯达克指数同埋咧道琼斯工业指数全部都升嘅，咁啊。港股 ADR 咧就微跌8点啦，咁啊俗称啦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啦就低水20点到啦，今日都系低开少少咁多多啦，咁但系暂时就未有方向嘅，但系咧财政预算案咧就可以藉住今日嘅环节啦，投资 O2O 咧同大家去倾下啦，咁啊。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昨日就发表网志啦，展示咗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嘅相片啦，封面嘅颜色咧就系浅桃色啊吓，咁啊，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咧就形容为系神稀嘅颜色，咁啊，司长咧表示啦，财政预算案嘅封面色调咧选择系包含咗政府对香港未来一年嘅期盼。预期咧，今年经济咧会逐步改善啦。佢又强调啦，政府咧面对财赤，喺运用有限嘅公共资源嘅时候咧，希望能够咧更加聚焦、更加有效啊吓。咁啊，走出疫情之后咧，期待香港嘅经济咧都可以啊走出去啦，有更加好嘅新面貌咁话。咁大家当然系超级期待啦，嚟紧嘅财政预算案啦，有啲咩纾困嘅措施啦。咁白啲咁样讲啊，派糖唔派糖啊，切辣唔切辣啦，甜啲好定还是系小辣好啦，呢啲咧都系坊间啦，即系好多市民嘅一啲想法嚟嘅。咁啊，呢啲期许有冇机会喺预算案去实现咧？咁啊，嚟紧时间大家就会知道一清二楚啦。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你约咗姨丈喺边度等啊？ 我问紧佢啊。哎呀！姨丈话佢塞紧车要迟啊！ 哦，咁喺大堂等佢哋咯。 诶 ，Hello 欧哥 ，Hello Vicky，Hello 船仔，去街啊？ 我哋等紧姨丈嚟接我哋去食饭啊，但系佢塞紧车要迟，所以咪坐喺度等佢咯。 哦， 表姐，嗰餐饭真系你请啊？ 同一个问题你问咗我五次啦，答案都系一样，系啊，我请啊，满意未啊？ 问清楚啲啫，真系你请，唔使我夹嘅话，我就梗系拣翻一间更好嘅餐厅啦。咁样你请食饭先至有面噶嘛。 更好嘅餐厅，直接讲话你想拣更贵嘅餐厅仲好啦。 哇，咩事咁高兴请食饭啊 ？Hello， 白生，我哋个细表妹考到奖学金，读大学有津贴啊，好开心啊！表姐咪话请我哋一家人食饭咯。 是开心的，读大学的洗费都不少的，有奖学金帮补一下好事来的。 细表妹好叻女，大学奖学金不易考到的。 其实细表妹是得到她妈咪，即是我阿姨公司的员工子女奖学金。 咪住，你阿姨的公司有一个给员工子女读大学的奖学金计划。 正确。 哇，咁好嘅员工福利，应该又系家庭友善措施嘅其中一项咯。 敖哥犀利串中啊！ 哦，原来系公司俾员工子女嘅奖学金计划，都难考噶。 难噶，我听阿姨讲，都要睇细表妹校内成绩，有冇参与课外活动等等，仲要面试添噶。 而家啲公司好贴心噶，唔单止照顾员工同埋佢哋仔女嘅福祉，有公司连埋佢哋嘅孙仔孙女都照顾埋噶。 公司制定不同政策，务求照顾到员工同埋佢哋屋企人嘅需要，员工对公司嘅归属感就会大大提升，做嘢啊都会更加落力啦。 唔单止做嘢落力啲啦，仲会做到唔舍得走添啊！我听阿姨讲，佢哋公司嘅流失率好低噶，好多同事都系做到退休嘅。 除了有奖学金，还有没有其他给员工子女的友善措施的？ 好多、啊、 哇，咁齐声嘅，例如呢， 白生俾你讲先啦。 我咧听啲朋友讲啊，佢公司有个基金可以俾员工申请贷款资助，减轻子女读书嘅负担。有同事个女喺贷款资助之下，完成大学嘅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 哇，犀利、 啊！未算啊，公司最犀利嘅地方咧就系、是，就算个同事已经退休，佢哋都会继续俾个女申请贷款，咁先可以顺利完成整个课程咋。 哇，退咗休，但系资助仍然继续。除咗爱之外，我唔知道用咩嚟形容啦。 有公司会为员工嘅子女提供埋暑期实习机会。我听过嘅例子系个仔系喺大学主修新闻与传播，咁佢爸爸嘅公司就安排佢喺企业传讯部工作，等佢可以吸收多啲同学科相关嘅工作经验啊。 呢样好、啊，我成日都觉得净系读书唔够噶，一定要有实践经验。如果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有实习机会，一定事半功倍啊！ 仔女可以喺爹哋妈咪间公司实习嘅话，仲可以了解多啲公司嘅运作，咁同父母咪有更加多嘅共同话题咯。 同意啊，每一代都会有相同嘅问题嘅，就係、是、觉得啲子女同父母冇乜两句囉，如果可以制造更加多嘅机会俾佢哋溝通多啲，绝对係一件好事啊。 诶、船仔啊，你讲实习机会，咁我就讲下有啲公司会推出员工子女暑期计划㗎噃。 係举办一啲暑期活动或者兴趣班俾员工嘅子女。 唔止咁简单，系会喺暑假期间举办为期大约十个星期嘅社交技巧训练，包括课堂理论同埋实习，等佢哋建立正确价值观、体验生活，以及加强同人沟通嘅能力，把握暑假时间睇多啲、学多啲。 哇！有人安排埋暑期活动俾自己嘅仔女，咁作为员工嘅父母实好放心啦，唔使惊仔女会虚度光阴。 是啊，好多父母都担心一放长假子女正系啊匿埋喺房乜都唔做啊。 是的，计划嘅目的就系希望協助青少年建立正确嘅价值观，体验生活，同埋啊加强佢哋嘅沟通能力，唔好连望都唔敢望住人面对面讲嘢嘛。 我都觉得而家啲后生仔女越嚟越唔鍾意或者唔敢同人面对面讲嘢啊。 你有咁嘅諗法，即係代表你嘅年纪都有返咁上下啦，唔好再成日应世啦。 我年纪有几大都好，都比你细呀、啊、表姐。 我大你好少㗎咋，两年都唔够啊。 嗱、 啊、 好啦好啦，年龄呢只係个数字嚟㗎啫，唔好斤斤计较啦。 咪系咯，我头先讲紧啊，如果公司有措施系可以照顾埋员工嘅子女，减少顾虑，就可以更加专心工作啦。 我听过一个 case， 系爹哋妈咪由于工作太忙，同个女好少沟通，加上又处于反叛期，亲子关系好差，搞到个妈咪好担心，仲谂住同公司辞职，专心照顾个女。公司知道咗之后，就安排咗妈咪每星期只系翻三日工，等佢有多啲时间照顾女女啊！ 又系爱嘅表现啊！呢、這个妈咪就会充分感受到公司嘅体谅同埋关怀，唔使因为家庭而要放弃事业啦。 咁就真系双赢啦，雇主同埋雇员双方都受益。 唔系、啊， 唔系咩啊？ 船仔系想讲，唔止系双赢，系三赢啊！公司、妈咪同个女三个都系赢家。 是啊，阿女可以见多啲妈咪梗係好事啦。 船仔，你睇下你表姐几咁了解你啊，你唔使开声佢都知道你想讲乜嘢啊。 不枉我哋由细玩到大，呢啲咪係默契囉。 讲开玩，咁你哋阿姨间公司仲会唔会为员工同家人举办一啲康乐活动㗎？我听过呢，有啲公司会一起去主题乐园玩，或者一起去睇戏㗎喎。 都多活动㗎，佢哋好似试过去 BBQ 踩单车一日游之类嘅活动啦。 屋企人都可以参与。 哇，咁好嘅公司真係好到不得之了啊。你要諗下啦，放假有人安排埋活动俾你去玩，你自己呢唔使烦啊，实在太开心啦。 就好似我咁咯，我安排好晒去边度食饭，我表姐净系负责埋单就得啦，算唔话得啦啩？ 哇，真系辛苦晒你、啊。 表姐，你 OK 嘅话，我即刻打去订位。 Sorry， 你迟咗一步啦。阿姨已经决定咗食中菜，佢连台都订埋啦。自助餐，下次有机会嘅话再请你食啦。 唔好讲下次啦，约实好、啊，就听晚啦。 姨丈到咗啦，行啦， 拜拜。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知唔知道有边一种动物佢哋唔怕脑充血？答案就系蝙蝠啦。蝙蝠是一种神秘的夜行动物，它们不单止是哺乳动物之中唯一懂得飞的，也是唯一会倒吊睡觉的动物。虽然有些马骝有阵时候都会倒吊在树枝上面伸手拿嘢食，但是倒转整个身来到去睡觉就只有蝙蝠这一种动物了。虽然蝙蝠懂得飞，但是它和雀仔很不同，它是不能够在地面上面奔跑又或者跳跃来到去获得足够起飞的能力。即是说，当地面的雀仔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们能够立即飞走，但是蝙蝠就不得了，所以它们需要将身体倒转挂在高处的地方，通过下落来到去获得飞行的动力。 咁究竟佢哋会唔会脑充血噶？原来系唔会噶，因为佢哋嘅体重好轻，倒吊咗之后系唔会影响佢哋嘅血流。而且到咗冬眠嘅时候，蝙蝠喺高嘅地方倒吊落嚟，系可以减少同冻冰冰嘅地面接触，然后用翼膜包住自己，有效咁样去隔绝同外界嘅冷空气，有保护嘅作用添。所以蝙蝠佢哋可以倒吊住瞓觉一整日，甚至系成个冬天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31好啦，嚟到港台追踪31，电话旁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翔，早晨啊，翔。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一啦，今晚啊，港台电视31，六点半钟再喺6:35咧，有认识人大政协。 嗱，咁啊，今集咧就会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卢永雄上嚟同大家对谈一下嘅。咁啊，佢咧就喺个节目度咧，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作为一位资深嘅传媒人，佢点样可以咧向年轻一代咧讲好呢个一国两制同埋香港故事？另外啦，佢都会提出咧呢个大湾区同埋香港未来金融发展嘅方向。咁啊，大家一齐听一下卢永雄有啲乜嘢独到见解啦。咁啊，另外一个环节咧，会同大家报道一下。全国政协委员咧，原来去年底咧就去咗呢个海南自贸港嗰度考察啊。咁啊，究竟佢哋考察里边有啲乜嘢收获咧？咁啊，今晚嘅节目都会同大家一一报道一下嘅。 系啦，咁啊，而家我哋咧对于大湾区嘅认识咧，应该系要越嚟越多嘅。咁啊，到底点样接轨啊？各种嘅事情点发展啊？咁啊，留意住咧就系认识人大政协入边咧，都揾到好多嘅端倪噶吓。好，八点钟嘅时间有咩节目？ 咁啊，送俾大家大师对谈啊！咁啊，主持人咧，建筑家阮文涛咧，今集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建筑师的思维啊！咁啊，大家知道建筑师系起楼噶啦，负责。咁究竟佢哋系点样构思即系一个建筑物嘅咧？佢哋起楼啊，设计嘅时候个构思系点样嚟嘅咧？呢、這个建筑师嘅思维出发点系乜嘢？佢哋最在意系啲乜嘢咧？嗱，今晚咧咁啊，主持人咧就会邀请到另一位嘅建筑师林伟仪咧上嚟同大家对谈一下，让我哋认识一下建筑师究竟谂紧啲乜嘢嘅。 哇，建筑物咧，即系一讲嘅话咧，哇，讲一年都未讲完，因为呢个世界上咧靓嘅建筑物咧，固然之多啦。但靓得嚟，仲有好多譬如环保元素啊，或者有啲特别譬如抗震功能嘅大型建筑群啊，呢啲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哦。佢哋嗰啲灵感点嚟咧？有阵时候我都拗晒头。我睇过一啲嘅 documentary， 佢哋话到嗰啲建筑师咧，都会喺大自然入边咧揾好多灵感嘅。即系例如系、例如有啲系譬如动物嘅佢哋嘅斑点啊，或者佢哋嘅纹路啊，甚至乎系揾昆虫佢哋嘅一啲特性啊，放喺呢一个嘅大厦建筑群入边嘅，咁可以做到某一啲咁样嘅叫功能嘅效果。我觉得咧，即系今次呢一集咧，好值得睇啊！特别中意建筑嘅朋友，如果喺大学读紧阿 K 嗰啲，一定要睇啦。 冇错，冇错，冇错。 好，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有咩节目咧？ 咁送俾大家一个几实节目，叫做《超绿世代》，咁就系讲下绿色环保噶啦。咁上一集咧会已经带大家去到认识下亚洲而家嘅环保现状。咁今集系下一集。咁上一集睇过亚洲，我哋地大人多，文化又多又杂。咁大家都有好有自己特色嘅一种文化啦。咁推动绿色环保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唔系咁简单嘅。咁但系今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啦。喺亚洲咧，环保正系慢慢开始有成果咯、哦，咁啊好多地方，譬如柬埔寨嗰啲鄉郊地區啦，到韓國嗰啲大城市啦，或者泰國嗰啲度假小島啦，原來有好多唔同嘅環保項目咧，正係咧喺度計劃發展當中。咁啊，今集會帶大家去認識一下嘅。咁啊，包括有啲農業啦、旅遊業啦，或者啲建築項目啦，佢哋全部咧，即係其實個目標咧就係提高咧我哋亞洲而家原來有40多億人口啦，為咗提高我哋呢40多億人口嘅環保意識啊！咁究竟點樣可以憑佢哋啲計劃裏面可以提高大家嘅環保意識咧？實際上佢哋點樣操作嘅咧？嗱，想知多啲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超綠世代啊！ 可以借鏡、哦，即係例如唔同地方，因為佢哋嘅文化發展出嚟嘅科技咧，其實係不一樣嘅。即係例如我諗阿暢都有去過東南亞旅遊啦。佢哋有陣時嗌嗰啲咩，譬如嗌椰汁啊，嗌汽水喝嗰啲咧，佢哋會用個袋裝住噶嘛， 用個膠袋裝， 係啊， 包汽水噶嘛，好特色。 我哋咧就梗係覺得古怪或者未必接受啦。我甚至乎有陣時喺印尼咧嗌嗰啲面咧，佢哋都係用個袋，用嗰啲防油嗰啲紙咧紙皮咁樣包住佢，再攞多個膠袋就包住佢。咁其實你問我係咪環保？真係環保過我哋下下都用發泡膠喎。所以話其實係啦，係孕育出咧就係唔同嘅文化同埋科技出嚟。咁如果你話呢一集亞洲下集嘅話咧，我哋就可以睇下譬如泰國方面，佢仲有啲乜嘢嘅環保方面嘅發展，我哋香港又可以借鏡，或者大家互相咧就喺環保方面做多啲工程咧。咁我覺得呢集咧大家都可以啊 brainstorm 多啲啦。好，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晒阿昌，唔该晒小白啊吓，将近九点钟啦噃，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男音同西厥哭诉，西厥呢一刻系咪能医不自医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今晚加班啊，夜翻啊。 加班去睇波啫啩？ 唉、哎，唔信就算啦。喂，啲干洗未攞啊？我要着噶。 得你要翻工咩？我唔使啊。 其实要点样沟通先可以维系良好嘅夫妻关系呢？ 想知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 请嚟注册辅导心理学家徐泽森博士教大家情绪取向疗法。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2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咧，今日就预留咗位置咧，俾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嘅空中点唱啦、啊。咁啊，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有上网嗰度留咗个靓言，咁啊，逐啲读出嚟啦。包括有阿秀丽咧，就祝所有二月之星啊，包括 Sunny 啦、才哥啦、Shelly 啦。Anita 啦，咁啊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主恩满满，平安同埋喜乐常在你身边啊！咁啊，希望藉住个祝福都系啦，希望听众朋友都系吓平安同埋喜乐啊！人生咧最紧要追求嘅就系呢啲啊，当然仲有健康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啲港台嘅听众啦，咁啊点俾二台嘅所有听众们听嘅，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继续拜年 feel 啊吓！咁啊情咧。就点俾妈咪听啦，咁啊，佢话咧，妈咪咧好中意啊，呢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嘅，就系邓丽君姐姐嘅作品。嗱，转个头咧，我就会播呢一只噶啦。佢啊写得最好噶，我觉得佢系好中意呢首歌啊。9:30咧就系我哋出门口咧做食完早餐休息嘅时间，希望咧妈咪听到会。好惊喜啊！就系、是、呢、這个阿晴啊，呢、這个乖女咧就点俾妈咪听嘅咁啊。马玉娟咧就点俾屋企人听啦，系啊咁啊，祝丈夫咧76岁啊，生日快乐嘅，一切都在心中啦。咁啊，Henry 就点俾每一个朋友听啦，希望咧所有朋友咧都可以无事常相见，即系阿詹叔讲嗰句啊，朋友无事常相见，咁都啱嘅。亦都咧点晒俾啊今日生日嘅朋友听，包括咧。我哋二台嘅其中一位靓女主持人啦，崔洁彤啊，阿 Kitty 姐啊 ，Kitty 姐都系今日生日啊吓，咁啊祝佢咧平安喜乐啊，同埋咧青春常驻嘅呢个就系主持人点埋俾佢听，同埋咧今日生日嘅所有朋友仔啊，都要 happy 开开心心啊，有呢一首好冧嘅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月亮代表 要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断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原先阿 O 一个人唱独脚戏嘅啫，咁啊，好多谢咧梁继张先生威哥哥仗义出手。 好谂啊，我见到啊飞扑埋嚟，因为见到有机会可以咧同阿 O 哥一齐做节目，同埋喺晨光里边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瞓下少少啊，你教我吓好多嘢。 唔系， 今日话题都特别。 系啊，因为要讲下车嘅嗱，首先讲车之前咧，咁希望小弟嘅所有拍档们都身体健康啊，可以翻到 早日康复。 系啦系啦， 大家都要吓。如果听紧呢个晨光第一线啊，有少少头晕身热咧，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嘅，快啲好翻。 系啦，咁啊点解叫情商啊 Michael 哥去同我倾下偈啊？话说小弟咧近排咧就好沉迷啊呢个头文字 D 嘅续集， 系 啊续集就叫做 MF Ghost。咁呢个 MF Ghost 咧都系一个动画作品嚟嘅。咁啊无独有偶啦，咁啊旧时藤原拓海就揸呢个 AE 八六噶嘛，咁依家咧就佢嘅徒弟就揸一架咧 FT 八六。 我都揸过 FT 八六咧， 我都揸过， 就系因为我知道 Michael 哥揸嘅喎，依家又有呢个 GT 八六，都系八六系列，咁我就见到啊，你都有 分别系咩咧？咁样 你都玩 八十六就八十六啦，点解又 FT 又 GT 咧？ 系啦，喂，我想先问第一样嘢啊，嗱呢啲叫电影作品或者动画作品啦，嗱刘伟强嗰部头文字 D 啊，周杰伦做嗰度你都会 睇个山嘅， 当然啦 ，AE 八六咧就真系。属于早一个年代，大家好吹依约 趋之若鹜嘅日本嘅 JDM， 嗱 Michael 哥咩叫 JDM？ 我想问 JDM 咧，大家都知啦吓，叫 Japan Domestic Market 啊，咁亦都咧喺香港人如果想买啲叫 JDM 咧 ，Japan Domestic Market 咧就透过啲中介公司啦吓，一系 bid 啦，一系咧就有啲已经买咗翻嚟，然之后你行车展你就自己拣啦。咁亦都多人都知啦 ，JDM 嗰啲车咧，其实同佢外销啲车咧，第一有啲款咧佢唔会外销啦，第二咧就算嗰一款你喺香港买得到咧，但系佢里边嘅好多功能啊，或者系唔同咯，系个设计啊、颜色啊，有啲佢净系留翻本土嘅，咁所以有啲人点解会宁愿买一啲 JDM 都未必会香港嘅分销商买咧？咁呢个就系嗰个原因啦。 嗱，放心，我哋今日咧就唔会讲牌子嘅，啲型号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 ，Michael 哥喺我知道八九十年代咧广播界咧。就啲前輩們都好中意玩車嘅，我喺隔離街做嘅時候，咁我隔離街嗰位前輩咧，嗰架空中的線咧，係空中的線咧，都上曬新聞，俾人唔見咗噶啦，係跟住後屘失而復得嘅。我知道咧呢邊嘅廣播度咧，都係玩車玩到風起雲湧嘅，屬於你哋嘅八九十年代嗰幾顆嘅寂寞的心咧，並不寂寞嘅。你當年即係唔好話玩車啦，大家欣賞汽車啦，係點樣嘅咧？你第一二步，你覺得哇，即係最正噶啦，屬於梁繼章哇，都好正嘅一啲 JDM 係點咧？ 嗰款咧就唔係真係好勁嘅啫。嗱，不過咁講，講喺 JDM， 你知唔知 JDM 界咧有四大天王㗎？ 係有啊，有啊。 JDM 四大天王包括頭先你講嗰、那個。天空的線啦，或者英文叫 Skyline 嘅 GTR 版啦、，GTR 真係好勁啦， 即係國寶級嘅車啦，即係屬於日本方面嘅國寶啊嚇。 係啦，另外 唔係中國嘅國寶啊嚇，大家留意翻。 嗱，佢四大天王咧，四部咧都係一啲叫超跑車啊。第二部咧就係 NSX 啊。 哇！呢間好誇張喎、啊，真係 好誇張嗬。 係屬於 H 字頭嘅車廠㗎， 冇錯啦、 叫品牌省招牌 好肥好扁嘅嗰個款車。同埋嗰陣時，當年我已經覺得哇，喺日本跑車咁貴嘅咩，可以賣百几万嘅咩？即系以前咧喺嗰个时代咧，我哋只系觉得嗰啲欧洲嘅跑车会卖到过百万，但佢咧就系百几万。 系啊，系啊，即系佢好夸张。嗰阵时都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嚟 啊。系啊，冇错啦。第三架咧就系 Supra 啦。我唔知你有冇即系 有听过，有听过，有听揸就冇揸过啦。其实即系反而咧，你头先讲 GTR 咧，我就真系有揸过一次，都有拍下片，因为叫仿效翻喺电影桥段入边。喂，如果你揸 GTR 啊，你叻咗啦，唔系讲个叻字噶咁样啊。 喂，但欧哥有啲人咁讲，你揸呢啲超级跑车咧，你真系要有技術先得，因為佢哋嗰啲力度咧，你估計唔到嘅，唔係普通你嗰啲房車立立次嗰啲咧撳極唔去，佢轟一聲突然之間咧喺香港咁人多車多咧，其實你真係識揸先好揸 嘅。係啊，同埋咧你揸車嘅時候咧，其實佢個態度幾朗嘅。 同埋唔舒服噶， 系 好多呢啲跑車咧，其實唔係俾你享受嗰個叫做坐嘅樂趣，係享受駕駛嘅樂趣。坐咧可能又逼啦，又矮啦咁樣。 係咁啊！嗱，頭先講咗三部， 仲有一架最尾第四架就係 RX7 啦。RX7 亦都係JDM 架嘅叫四大天王。 RX7 即係 FC 啦，係啊。咁你都知道啊，其實入邊都頭先講話頭文字 D 呢個作品入邊都有涵蓋到，就係阿梁介嗰一部啦，係啊。好啦，咁啊。Michael 哥，你自己最心儀係邊一部？我真係其實本身唔想 put it on air， 我想咪後同你傾嘅，但係見你同我講車講得眉飛色舞， 你不如你講你最中意心儀邊部？ 我自己就真係我中意 MX 5喎，反而。系啊，我反而 我唔信， 系啊， 我唔 信，我呢啲都系喺个 budget 入边去创作噶嘛，太过分嗰啲。点 解我唔信咧？嗱，买车咧或者叫玩车咧，有两个方向嘅，一系就高货功能，即系佢有几劲啊，加速几多秒啊咁；一系就高货嘅样，而我咧就系后者啦，我系外貌协会嚟嘅，我系高货嘅样嘅，所以我买嗰啲车咧，其实麻麻地劲嘅就系，即系叫做我中意佢样咯。咁你啱讲呢 MX。五啊嘛，系咪 ？MX 五咧就系好多年以嚟嘅两座位小跑车嘅一个叫做表表姐啦，即系好多人系因为佢而喜欢，又逼又夹又唔舒服嘅开篷小跑车，系因为佢而起，很容易先 叫做入门级啦，咁样 入门级啦， 即系往后去推演，譬如 RX 七啊嗰啲，亦都系有机会系 Michael 哥啲心意。我唔知系咪 RX 七都 wow 唔 wow 到你咧吓？你觉得 麻麻地，佢靓嘅，佢靓嘅，但系budget有限，我哋唔系嗰啲可以有成个车房摆十几廿架，我听过呢啲嘅，你知？ 唔知啊？即系有次有个 sales 话：，哇！我嗰日识咗个车主，好劲啊！我点样劲法？佢个停车场咧，廿几卅架车全部都系佢，同埋系最 typical 嗰啲款，佢买晒摆喺度，得闲摸一下未必揸嘅，即系嗰啲先至系即系真正嘅。有能力爱车，我哋啲买得一架就唔买得第二架 嘅。系嗰啲实力人士真系有十一二个老婆啊！即系讲嘅老婆就系呢啲噶，叫做储翻嚟嘅车啦。系 同埋因为好多呢啲嘅旧车啦，虽然佢系好靓嘅，但系你知道日子始终都会令个机件啊外壳有啲磨损噶嘛、嗯。所以你买得呢啲嘅旧车或者 JDM 车咧，第一你系买翻嚟时候你要拣好啲嘅状态啦。第二佢唔系俾你买送嘅，唔系日日抌抌个几钟啊，佢系俾你耐唔耐。海揸出嚟打个圈，等人哋望下噶啦，系咪先？ 我觉得系啊。不过如果咁啊，嚟紧换车会系睇咩咧？我最呢、這个最后一个问题啦，会唔会系 Type R 咧？啊，又再去翻 Type R 真系个几好嘅选择， 系咪啊？ 而家 Type R 都去到好贵下。 唔紧要噶，你有实力啊嘛，系啊，虽然你冇十几个老婆，但你都有几个噶，几个摆手噶吓，咁啊，到时再同我分享下呢啲汽车嘅感受。唔该晒，多谢。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坐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七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后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但是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旷。如此。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哦，又合过你这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 阵时做男人啊，讲下车都已经好开心啦。听过有洪家豪嘅黑玻璃啊，咁啊近排都发现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都中意欣赏下车啦，唔好成日话玩下车啦。讲紧其实大家都系礼拜六日揸住自己嘅外区，可能朝头早啊兜下风，兜完风跟住可能咧饮个茶或者饮餐西茶咁，就已经好 happy 啦吓。咁啊转个头咧会有风骚快活人嘅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